早晨啊，朝早6:08嘅早上，各位听众早晨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咧喺星期五嘅早上啦，一齐起身一齐咧就系迎接呢个中秋佳节啦。今日2023年嘅9月29号，咁啊农历8月15，哇，咁啊8月15啊。唔係你個 hip 係呢個今天咧就中秋佳節，咁啊唔知道你已經準備好呢個人月兩團圓未咧？咁樣希望都已經準備翻啦嚇。好啦，28度嘅氣温，咁啊相對濕度83%嘅早上，你哋好啊！直播室入邊有小白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入面怎样才可以找到自己永远的一个状态呢？保持住自己永远的状态，你就需要面上面有自信，心入面也都保持住善良，脑袋入面要有丰富的知识，生命的灵力啊，我们要坚强，这个就是一个人能够保持住青春，唔单止系肉体上面嘅青春，更加最重要嘅心智上嘅青春，咁样先至可以保持住我哋一个最好嘅状态。而我哋更加咧，应该系努力让自己不断成为一个更加好嘅人。当你不断 keep 住呢一份嘅动力嘅话啦，将来嘅你一定会好好地感激现在嘅你，因为现在嘅你就系俾到无限青春活力。自己嘅一个最大动力，所以千祈唔好成日挨攰挨闷，我哋应该享受生命嘅每一秒。 叮当可否不要老，伴我长高；星子可否不要老，伴我征途。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到，爸妈以后也安好，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游荡里，再游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拒绝如许，停留耐些。也不许芳芳可否不要老，再领风骚；家家可否不要老，另创新高。人生恍恍惚惚走到这段路，日子能靠你去提我未老。那段年月有多好，怎么以后碰不到？那些已白发的就如再无声游荡里，再游伴侣，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 荡里，再游玩里，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也不去。 一首歌来自张敬轩，《青春常驻》。 杭州亚运报时。 杭州亚运，港队增添四银一铜。邵荣莹在马术盛装舞步个人赛拿到一面银牌。场地单车方面，港队李思颖、火拍队友杨善玉在女子麦迪逊赛拿到一面银牌，而梁家瑜就在男子全能赛再拿多一块银牌。女子剑击队在花剑团体赛为港队增添铜牌。女子50米自由泳，港队女飞鱼何思培夺得一面银牌。奖牌榜方面，港队以五金、十二银、十五铜排第七，日本18金、30银、30铜排第三，韩国24金、23银、39铜排第二，国家队90金、51银、26铜高居榜首。 香港电台紧贴杭州亚运。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望一望天气先，6:16嘅早上，我哋见到出边嘅天气方面咧就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嘅。早晚咧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以及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28度，相对湿度83%。因为疫情关系啦，阔别咗三年嘅大坑舞火龙咧，咁啊喺昨天晚上啊吓，亦都咧就系开始一连三晚嘅，系一连三晚中秋佳节期间咧，再次咧就系飞嚟飞去，再次飞舞啦。啊，总共咧会接近300人啊，去到舞洞咧就长达67尺嘅呢个舞火龙啦吓，咁啊插上过万支嘅线香嘅火龙咧，就不断喺呢一个位置飞舞。主办单位咧就系大坑。大坑方众福利会咁啊话到啦，咁啊喺寻日夜晚嘅8:03咧，咁啊开始就火龙咧就再次飞舞啦。咁啊最佳嘅观赏地点咧就依旧系铜锣湾嘅大坑浣纱街，咁啊亦都咧就见到康文署都话到啊，大坑舞火龙咧，咁啊喺中秋正晚啊吓，即系29号啦，咁啊中秋节咧就系当日晚上10:30咧就延伸至到维园5号。6号嘅足球场，所以今日夜晚咧仍然系有大坑舞火龙，而且咧更加有呢个声势添。今日到期时都会进行咧就系一啲嘅仪式嘅。根据政府新闻网咧，咁啊早前亦都介绍啦，咁啊市民一连三晚就可以欣赏咧就系火龙过桥、打龙饼等等壮观嘅场面。今年更加咧就系有夜光小火龙首次咧就系登场噶，咁啊俾大坑火龙少年团咧就可以大显身手啦。好啦，呢、這个火龙咧今日到底有几长咧？原来长67米嘅，相当于咧就系、是大概啊5架双层巴士咁长噶。而呢个龙头咧就重大概48公斤，上边燃点嘅一啲嘅线香咧总共有12000支噶。需要由300名嘅人士咧，就一齐共同努力，先至咧系可以将呢一条大坑舞火龙咧就舞到凸凸点。好啦，咁啊有啲嘅仪式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咁啊佢会有一个点睛嘅一个仪式嘅，当佢点睛嘅时间咧就喺呢个莲花宫举行啦。呢、這个庙宇咧就是为咗纪念啊传说当中嘅 观音菩萨在莲花上面修行，咁啊喺点睛仪式上边，咁啊大家咧都会为着火龙嘅眼部绘上最后一笔，象征住为火龙注入生命。咁啊今日夜晚咧又更加不一样啦，就系、是、可以喺呢一个维园嗰度啦，维多利亚公园一样欣赏得到。你会唔会去欣赏呢个传统嘅节日呢？都几啱河车，嚟自叮当嘅夜游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啦，星期五系 Happy Friday 啊，最紧要咧就大家都系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大家咧都一样咧系一齐揾多啲嘢去到玩啊吓！咁啊，而家最紧要咧都系夜晚咧就即系出多啲街啊！即係支持下香港嘅經濟呢樣嘢都好緊要啦。好啦，咁除此之外要提嘅呢，當然呢就係要講下呢個十一，十一呢就大家開心啦，咁生日 边个生日啊？国家生日。然后咁点啊？有烟花庆祝。嗱，十月一号晚上嘅时候咧，咁啊维港上空啊，今年嘅烟花汇演咧会大概23分钟28秒，总共会发放31888枚嘅烟花。咁啊将会呈现咧就多个特色嘅烟花图案。每逢咧有大型烟花汇演嘅时间啊，咁啊尖沙咀文化中心咧就一定会逼爆啦。相隔5年嘅国庆烟花，咁啊香港咧亦都咧就系多咗唔少咧。可以在海边看烟花的地方，所以未必只是要逼埋同一个地方啦。有啲咩地方呢？例如九龙区的西九文化区的海旁一带当然是一绝。好啦，港岛区的湾仔临时海滨公园是第二个一绝。仲有就是湾仔水上运动及康乐主题区。亦都咧就系一个非常之靓嘅地方，呢、這个咧就系位处于就系北红兴道啦，海底隧道铜锣湾入口旁边嘅。主题区咧其实第一、第二期、第三期嘅项目分别咧，亦都咧就喺唔同时段啊开放咗噶啦。好啦，仲有东岸公园，东岸公园喺边度啊？东岸公园咧就喺炮台山东岸海滨公园。今日启用之后，每逢咧星期六日啊或者假期咧，都系亲子嘅热点场所。上年在中秋就曾经放置巨型的月光，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就去到上月，上那个假期月去打卡。好啦，仲有冇地方啊？咁啊，当然仲有好多啦。咁可能你屋企都已经系啦，不过嗰啲就唔使介绍啦。国庆烟花汇演咧就喺晚上9点开始啦。咁大家咧就可以总共我欣赏得到咧会分8幕嘅，例如第一幕咧就系心心相印嘅图案。第二幕咧就系会有杨紫荆啊，好啦，第三幕咧就系利用红色闪烁嘅烟花，咁啊寓意运动员咧喺呢个比赛场上努力目标闪闪发光，咁啊都系啲非常之好寓意嘅一啲嘅烟花汇演啊吓，咁啊我自己咧亦都真系就叫担定凳仔噶啦，准备欣赏埋咧，例如喺第六幕嘅会出现嘅红色五角星。第七幕咧就系游星烟花，咁啊更加咧就系象征住香港千变万化、活力十足、潜能无限。咁啊最重要嘅咧就系睇烟花表演嘅时间，就系呢个天气啊！天气最紧要咧就系啱河车先至得啦。咁啊所以咧而家冇咩可以做到嘅，就系希望同掌管天气嘅神仙同佢讲句，不如咧。十月一号晚上或者今日夜晚开始大家上鱼嘅时候，就已经俾个好嘅天气我哋啦。 跳脱如梅粒细碎微尘，散发曾有的八岁天真，就是望向天气烦阳光。发觉情绪起伏会长，情或于飘扬，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熟透也感恩，暴雨当中会过有多么兴奋。 气，尽情地向往，天黑天光，哪怕前尚风光，急于冲荡，阳光最热烫，来吧，做最光的主角。 一首作品《天氣之女》啊，27度嘅氣温，咁啊出邊部分地區啦，唔知係咪落緊雨啦？見到有啲同事啊擔曬遮翻嚟啊！聽聽新聞簡報先，轉頭翻嚟繼續晨光第一線。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将元芳商场地底管道致命意外改列作误杀，并且将暂控一个62岁男子一项误杀罪。案件今日上昼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这个62岁男子是分判商审视创建的负责人。他星期日上昼报案，说两个工人在管道内晕倒，两个人送院之后不治。报案人星期三因为违反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被捕，警方经进一步调查之后，昨日再以涉嫌误杀拘捕他。另外，警方昨日在沙田拉了另一个40岁男子，他涉嫌误杀验证被扣留调查。消息指，这个男子是承建商瑞建机电工程公司一名项目经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中国正是寻求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他并且再次就台湾问题发出警告。布林肯在一个论坛上被问及中国的意图的时候说，他认为中国寻求的是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有着非凡的历史。在讲到台湾问题提的时候，布林肯认为鉴于台湾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包括作为先进半导体中心，如果中国的行动引发台湾危机，将会触发全球经济危机。但是他相信每个人都想要和平和稳定，并希望维持现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突然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并且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讨论战况同乌军的需求。斯托尔滕贝格说，乌军在反攻行动中面临激烈的战斗，但是正是取得进展。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会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又说乌克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成为北约成员国。泽连斯基就说，乌克兰加入北约只是时间问题。他又说，斯托尔滕贝格已经同意会努力争取北约成员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防空系统。另一方面，俄罗斯出年国防开支将会增加68%，达到108,000亿卢布，占国内生产总值大约6%。克里姆林宫强调，俄罗斯正是处于混合战状态下，提高国防开支是必要的措施。荷兰鹿特丹发生枪击案，造成至少3人死亡，警方已经拘捕一个32岁怀疑涉案的男子。事发在当地下午2点左右，枪手闯入一个住宅，枪杀一个39岁女子和枪杀女死者的14岁女之后，再到附近的大学医院一个课室行凶，枪杀一个40几岁的大学教师。受伤的少女送院之后伤重不治，而枪手在两个地点犯案之后都在现场纵火。到场调查的警员其后在大学拘捕枪手。警方说，相信枪手只有一支枪械，并且单独犯案，而枪手是案发大学的救生，曾经因为残酷对待动物被定罪。警方正是调查他是否遇害教师的学生。警方又相信两个女死者和枪手是相熟的邻居。

是看個環境咯，即係我不會特登去跟某一個人去到傾嘅。即係但如果你話在巴士站咁、那個場合又啱嘅話，或者啲環有啲特別事發生嘅，咁可能都會同側邊啲人咧就傾幾句。 我通常都係嘅，落雨啊，哇，好大雨啊，咁樣就會傾兩句。 跟住側邊嘅就答你係啊，好大雨啊， 係啊，即係完咗。O、okay, K， 即系你唔系嗰啲，因为我都试过有啲男士系好大胆咁样，真系行过嚟咁样咯。 就问你攞电话。 有试过咯。 系咩？哎呀，我咁大仔都冇试过咧，女仔行过嚟问我攞电话噶。 可能大家含蓄啲啫，男仔可能主动啲，习惯咗。 哦，唔知咩感觉嘅咧，我都想试下。 吓亲嘅会有， 啲听众听到真系街嘅女见到我，哦、你问你攞电话， 唔系啊，几好笑喎！如果问你攞，系啦，点解咁样讲呢？原来咧，一般人都觉得喺外国人可能比较新思维啲啊，即系又唔系主动啲啦个人。 嗯， 咁我都有朋友咧，之前去咗巴黎 exchange， 即系去交流啦。咁佢读书嘅时候咧，佢话系真系平均每一日啊，只要佢行出街咧，都会有男士。可能在对面马路的啦， 特登行过嚟， 特登行过嚟话啊，唔得、哦，我一定要跟你讲，你真的很靓女啊，咁， 哦， 即系佢话喺香港系从来冇发生过， 咁啊系啊，我看完那套咩 Emily 在巴黎那套、哦，我都在度谂紧，其实巴黎的人是不是咁嘅呢，你讲完之后，我都觉得其实可能真的有少少， 佢哋系真系主动啲，或者佢哋系唔会觉得啊行出嚟赞人系有咩问题？ 佢哋唔觉得压突咯， 系佢唔觉得压突， 系啦，即系佢觉得，我觉得你靓嘅，咁我梗系行过嚟赞你啦，咁样 系啦，佢哋就 心态 系啦。咁但系喺十九世纪，即系七八十年代嘅时候咧，西方社会其实系冇咁。即大家就唔系习惯咁主动去行个马路，特登同你讲，哇，你真系好靓啊，真系好少嘅、 嗯。 或者见到心仪嘅女仔咧，想搭讪啊，唔、嗯、会噶啦，一定唔会。咁佢哋点样做呢？揾一个解决嘅办法，就有商人揾到呢一方面嘅商机。 吓， 佢发明咗一样嘢叫示爱卡。 哦， 系啦，咁又点样咧？ 即系一张张噶， 一张张，好似卡片咁。 我以为初头喺度谂咧。是不是那些示爱版添？我不是想卡，我想示爱版。即是譬如在火车站、哦、不是有些人在寫 memo 的。 即是告白版那样。 是啦，跟着就说呢 我觉得哪位、女士好靓。咁样讲啦， 如果可以就留个电话，咁你唔知究竟你话边个好靓，咁我行过写电话咪即系我觉得自己好靓。 咁咪形容下咯，喺上边 show 下自己啲文笔咯。以前特别中意 show 文笔噶嘛啲人。 哦，你咁样讲又好似 即系又有啲咁样嘅，我系咁谂啫，不过唔知系咪可能真系有啦。 啊、可能是有的、啊、但他这款就直接一点的、 啊、 他是、方便你男士们对心仪的女士展开追求啦、 嗯、 那个示爱卡就是刚才讲过啦，大概是卡片那么大的、 嗯、 是的，内容里面是印着一些字句的，譬如啊，你个允许我今晚可以护送你翻屋企啦，咁、哦、样，或者系啊，可唔可以俾我试下同你一起食餐饭啊？ 我以为写叫啲纪念册添，咩万里长城万里长，我两友谊比他长嗰啲，都似系好似写呢啲咁嘅嘢， 即系土味情话嗰啲系嘛？ 都几好笑啊！写无啦去约人， 系啊，佢哋系都几直接噶，即系可能或者个全卡人俾个机会你，即系你俾完张卡，你就可以自我介绍啦、嗯。啊，我喺边度见到你咁样。咁、 嗯、 样你就可以同你女神去表达心意。 哦 除咗男士之外咧，女士你都可以试下拎张卡出去俾男士嘅。 系系啦，咁样嘅成数大好多。 系啦，咁啊，通常都几开心啊！你唔觉得好浪漫咩、嗯？其实 我都觉得系嘅， 即系你系收到个， 即 系 就算你唔约嗰个人咧，即系你唔赴会都好啦，你起码你喺嗰刻你个心都会有快乐嘅，因为你知道咧人欣赏自己。 是 人啊，都系中意有人欣赏自己嘅。 同埋我都觉得你譬如出去即就咁行出街揾个女士，咁倾下偈咧，成件事系有少少 odd。 喂，但系会唔会骗局嚟噶？即系话我想邀请你今晚食饭，但系出到咧，原来叫个女仔俾钱嘅咁样。 我以为你话系嗰啲呃人嗰啲咯， 唔系咁都系呃人，呃你餐饭啊 嘛。哦，原来唔系嘅。 我氹完你呢句，跟住就转头叫你请我食饭。 哇，咁都几 work 喎！即系如果有一日咧，我有啲肚饿啦，身上面冇钱，咁、我我有张卡，我周街搵个男士。 咦系、啊？ 可唔可以帮下我啊？ 哎呀，唔觉意谂咗个骗局出嚟添，我哋。 咦？ 所 以 大家就要防啦。系啦，特别防呢啲船仔嘅人啦。 系啊，哎呀，这个方法真系唔错啊！ 身可再遇见你，这梦里留低不舍忆记，若这世界仿似没有你，依旧在守候回眸细微，可惜故事已冷漠妒忌，见你时离开，没了仍然想你，留下最痛的分离，抱紧空气，至少得到伤悲。如剩下一个，根本不需要什么，流泪别管我，注定都抛低我。如独自一个，最深的火，谁可找紧我？不断错，全没如发过，只剩我。世界有你，如剩下一个，根本不需要什么，流泪别管我，注定都抛低我。如独自一个，最伤的火，谁可找紧我？不断错，没如败过，只剩我。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babe. You're the only one my love. 留在一起， 遗憾再没弥补你。愿在身旁找到你，我很想。这身怎么忘记？如剩下一个，根本不需要什么。寻觅下一个，注定都抛低我。还是自己过，无需稀罕，谁可找紧我？只剩我，唯愿是独。自信地一直过， 这首歌是陈天傲的《如剩下一个》。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晨光百科， 成日都听到人讲啦。全球暖化咧，令到人系唔好噶，唔环保啊，亦都对大自然唔系几好。但系大家又知唔知咧？原来全球暖化令到人更加瞓得唔够咧。我哋每一晚咧瞓觉嘅时候，身体咧都会透过血管嘅扩张去增加通过手脚嘅 血的流量呢去进行散热的。咁所以周遭嘅环境一定要比我哋本身人体嘅温度更加低，咁唔系嘅话咧就会影响你嘅睡眠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嘅研究团都亦都发现，原来气候变迁令到我哋咧，哎呀瞓得唔够、哦。研究指出咧，去到2099年啊，高温会令到我哋每年减少50至58小时嘅睡眠，即系等于我哋平均每一个礼拜咧就有超过1个钟头瞓得唔好啦。咁佢哋就用咗差唔多700,000份嘅个人记录，40,000多个成人嘅唔同对象去做研究，咁就发现咧，原来我哋夜晚个温度系超过30度嘅时候，每个人平均就会少过14分钟嘅睡眠啦，即系少咗14分钟，令到我哋咧瞓饱7个钟嘅机会率大幅下降。咁之前大家都知道啊，瞓够8个钟系最好，而家连7个钟都可能瞓唔够、哦。咁同埋呢亦都话人类喺呢个炎热嘅天气入面比较延迟入睡同埋提早苏醒嘅，尤其是喺一啲低收入嘅国家呢係特别容易发生㗎。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气候变迁啦，我哋听一听晨光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继续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梁子豪 Sunny Sir 喺度。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小白。 上次又讲过咧，咁啊，阿 Sunny 老师咧就会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系 嗰啲行山法宝啊， 系 即系有冇听过个音啊？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嗰个啊嘛，系咪即系要个袋好多好多法宝掹出嚟嗰个啊嘛？ 系啦，咁其实呢啲嘅法宝咧，有啲法宝专系我哋喺呢个行山嗰度用嘅。咁我哋上次因为见到香港啊，大家都好似有越嚟越多呢啲唔同嘅古灵精怪意外啦，咁都系同嗰啲行山啊、行间啊有关嘅。咁可能法宝上面咧，大家原来冇认识到呢啲 equipment。咁我哋當然希望就大家了解多啲啦。咁上次有提及過咧，就行間其實就唔好諗住有啲涼鞋，就聲稱係行間嘅，咁就著啦，咁又容易撞傷啦。可能其實亦都唔，佢隻鞋可能好絕，但係你隻鞋唔係你隻腳唔係專注隻鞋嘛。係啦，咁呢啲位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嘅。咁其實譬如行間或者行山竹咁樣，咁其實兩樣嘢有咩唔 match 嘅咧？因為行間咧，佢好多線啊。其实你个行山竹根本都已经系冇办法揾一个支撑点。其实行山或者行间喺啲乜嘢情况底下先至用行山竹呢？有啲朋友就我行边度行石屎路我都用行山竹，只要佢个身上面着咗行山嘅装备，佢就用行山竹。其实咁又系咪唔啱呢？ 哦，我哋唔敢讲话唔啱噶，即系未能正确啫。 哦， 一嘢就打沉，即系听众打入嚟不停咁封烟噶啦。咁啊，头先古仔。唔係講嘢之前要讚讚你先，你將上一集啲嘢咧講多一次，知係冇嘢漏嘅， 即係記性好啊！ 哇，成個禮拜嘅咯，你咁好記性。 因為老師講嘅嘢咧，其實我有筆記抄低， 係咯， 我就攞翻本筆記出嚟望翻。唉、哎，上次又講呢啲 咁犀利，你筆記但係記得 嘅 喎， 其實可以出書嘅啦，本筆記。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啊梁子豪老師行山秘笈咁樣。 哇！我唔好兜咁远啊！ 百元浩逸咁样， 哇！ 讲翻， 我成日觉得百元浩呢个名字有啲似嗰啲中药啊， 系啊， 即系保英船 名，有似船名咁样咯。 啊，系喎、 啊，系啊，阳光号啊， 船长，我哋 快乐号啊， 起航啦、啊，船长， 有百元号啊。 我记得头先你问乜嘢，唔好话撑得远，你话登山杖咧，我哋喺行间嘅时候去用唔用得着啊嘛？ 系。 我會比喻為咧，就大家好用匙羹走去食公仔面咯。 哦，食、即食面 係啦 ，sorry 有即食面咁、啊、樣，即係因為匙羹大家筆湯又得啦，筆面又得，係咪即係用匙羹去筆呢個筆呢個即食面係咪唔得咧？又唔 都可以 可以。 阿、老師啊，坊間咧有一種匙羹咧，係一啲尖頭喺度嘅。 哦，嗰、那個、叫稍有叉匙。叉匙係咪？ 好文采 嚇。啊就係叉匙咧，我自己個 你啱作假， 係啊係啊， 咁犀利嘅， 係 嚇。咁嗰個稍有叉匙點咧？ 個叉匙咧就即係我成日都會咁樣比喻嘅 嚇。 萬能嘅嘢咧就萬萬，即係以為萬萬啦，就越萬萬都唔能嘅，即係硬係撐啲唔撐啲咁樣。叉咧吉嘢有錢，叉匙有吉嘢又唔係好得，但係飲湯又唔係好大啖咁樣，即係都係。 我覺得咧應該就盡本分，差嘅就差啦， 就翻差啦， 匙羹嘅就翻匙羹啦。好啦，我哋翻轉頭講翻行山杖先啦，跟住因為登山杖咧，我哋喺行間嘅時候條路崎嶇， 嗯， 啊冇一隻間啦。 咁啊啱啦，有啲朋友會同你講啊，老師就係、是、因為崎嶇難行，所以先要個扶手幫幫啊嘛。 但 係 上帝俾咗對手我哋嘅咯， 係啊。 你嗰对手可以用嚟扶住啲嘢噶嘛？ 佢而家我只手咪我嚟攞住个攞诶扶住个扶手。 系，但系嗰支柄系攞命疼啊嘛。 哦， 即系你动我地下度都唔稳阵嘅时候，就好难帮到手。 系， 有时啲地方好似楼梯级咁或者啲好窄嘅地方咧，个支棍其实唔系好帮到手嘅。 嗯， 咁我宁愿咧就举个例啊，我哋要落一个高处落去低处， 吓， 我宁愿坐低， 系 慢慢吞落去。 嗯，啊，我记得啦。老师嘅秘笈入边曾经讲过呢一种嘅行法叫做古行法， 好嘢！我嗰日真系有学生问，我想问古行法系源自几多年前啊？ 你讲真噶？ 系啊！我上次听电台你话古行法咧，我揾典籍咧就揾唔到呢个古行法系咩嚟噶？ 此古不同彼古， 系啦，我话系屁股个古，跟住佢个嘴念咧即刻秒咗我一下。我都解釋佢聽咧，即係攞個八月十五坐低慢慢落咧，就安心好多，重心低啲咁。佢勉為其難接受啦，佢以為我哋搞爛嘅，我唔係啊，真係好有用嘅方法嚟。 係啊，呢個係真嘅，即係去到一啲即係行一啲更加高嘅山或者險要嘅山咧，你個重心咧，因為我哋人越大嘅時候，個重心咧其實就越偏離地下 嘅。係啊，冇錯。 細路仔反而個重心咧仲更加貼住個地下， 即係偏離地。 系啊，系啊，咁所以呢个系即系古行法都系可以参照一下。咁但系如果你话嗰两支杖，嗱我又帮啲行山人士、行间人士问啦。 系， 如果两支杖你平时咧行嘅时候就话只手要有个九十度曲嘅，咁就为之个长度啱啦。 系系。 如果当我去到一个间嘅时候，会唔会嗱？既然我都惊佢唔稳啦，又或者个长度我惊有阵时左吉右吉唔好嘅，会唔会我呢一个高度，譬如我170cm 高嘅，我用翻相对嚟讲同平时不一样嘅？行山足的长度其实是可以 match 到那个路面 呢都可以这样说的不过呢他们就有个调节方法、啊你可以留意一有些叫有些行山杖他的肝身上面有些叫一些海绵体即是扶住他的 哦是啊是啊是啊 即是身上面即是有些棍上面已经做一些防滑的设计、 啊、 他给你甩开的手不穿住上面的手柄就直接揸那个位置咁你就唔使下下就要停低，又要较高较低。咁、你要攞低啲嘅时候咧，就可以咁样啦、高啲嘅时候咧，就掹翻上边。咁呢个就，譬如你个楼梯级好高，你想揿住佢借力上去嘅，咁、就可以掹低啲嘅位置。不过原意设计咧系雪地。 哦， 即系喺雪地度咧，你踢咗个 step 出嚟，即系嗰啲一级级啦，跟住你可以将支登山杖插高少少，借力掹自己上去。 系。 咁但系呢个就要。睇翻當時嘅雪況啦。 其實我自己即係以前開頭行山嘅時候咧，都係一個幾依賴行山杖，因為嗰陣時唔係話即係好叻咁樣，咁但係就會覺得啊，真係好似慳咗好多力喎、由嗰陣時開始咧，都好用心機去到鑽研呢一個行山杖，即係無論你 T 字定還是係其他 直柄嗰啲， 係啦，直柄嗰啲，我發覺原來上山同落山咧，用嗰個行山杖。个手握嘅办法都已经系可以不一样， 系冇错， 先至可以令到你嗰个行山杖咧充分咁样发挥佢嗰个效用。 系啊，冇错冇错。咁落山嗰阵咧，就去大斜坡落啦。咁、咧就可以直头甩晒手，直接揸住嗰个柄嘅上半圆位置，向下怼啊。 系啊系啊系啊。 啊咁啊，即系你减少斜落山嘅时候，你落斜落啊嘛。 吓， 咁就将呢个系左右两边笃落去。 吓， 咁呢个 point 就向前嘅。 吓，同埋个重心喺个手掌嘅，其实 系啦，冇错。 即系嗰支棍嘅重心压咗落你手掌嗰度，而你嘅手掌同你嘅手臂咧，就好似 成直线嘅， 成直线嘅， 系冇错。 咁就会好舒服咁样就，你发觉个力系射，即系直接好似只手揿落地咁样。 系，咁但系就呢、這个要高层次啲啦，因为好容易出事。 系、 哦，因为你一线咧，咁你就已经失晒成个重心吹晒落去。 好彩我今日仲坐咗喺度见老师啫。 哦，唔系，有啲嘢就。可以靠，但系唔系全依赖嘛。吓，即系你靠一靠佢，但系就唔系全依赖晒落去。 吓， 纯粹攞个平衡会好啲嘅。 系， 始终都系咁讲，我哋个点位咧就 point 啊。 嗯， 点一点系借力嘅，唔系将成个身嘅重心力全部压晒落去。 嗯， 咁你就变咗危险好多。我宁愿借借力，点一点扶扶。有时系好似搭地铁或者搭公共交通工具咧。 吓， 你有时候冇得成个扶手俾你掹住噶嘛？ 吓， 可能你掂一掂碰墙啊，或者掂一掂到门啦、啊，咁、借个力， 系 咁就 OK 好多。 一讲逼铁路咧，大家即刻明晒。 即係有啲位咧，一隻手指我掂住條柱嘅咋， 爭好遠噶， 爭好遠啊！ 係啊，嗰個即係佢好似借力啊嘛。嚇！咁啊，有時候即係人多啦，你又冇法隻手唔知擺邊啦，咁我都舉高雙手，咁啊，係佢點掂啲嘢先啦。咁一嚟就自保啊，即係唔好跌親落地，又唔想撞到人啦咁。咁同樣道理擺翻落啲行山杖上面咧，一樣係咁用， 咁就可以即係更加安全咁平衡。同埋你頭先講咗個重點，就是、行山杖就唔係俾你壓曬啲力落去，係 冇錯， 因為行山杖都會爛嘅。但問題就係你點樣去到你借咗個力之後咧，做好個平衡就可以繼續行。 即係平衡好緊要啊！ 係啊， 呢個重中之重啊！做人同行山都一樣，攞平衡真係好緊要。 係咯， 你又要行得快，又要有風景唔好過界咁，即係呢個身體有啲難度啊！ 呢個平衡啊，咁啊行山仲有好多嘅叫做法寶嘅，咁啊等阿新年時下次又再同我哋講下啦。唔該曬你，拜拜。 好 七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咧将会分途广播嘅新闻报道之后，希望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早上啦。咁啊，听众咧就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另外就船仔都喺度。早晨， 早晨啊，小白。 咁啊，出边咧嗰啲嘅天气就时好时差， 系啊， 系啦，咁啊都系有啲飘忽嘅。啊，同少女嘅心都系一样飘忽嘅，咁所以大家 边个系少女啊？边度？ 系周街都系啦。好啦，今日咧喺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咧，都系少女啊 ，Irene 啊，早晨。 啊，唔系嘛，好多谢啊，小白啊，早晨，小白，早晨，船仔， 早晨，早晨。 我见到咧嗰度有把遮，我怀疑系少女啊，船仔嘅。 系啊，你啱啊。 哦，呢、這个怀疑好合理。 系系系， 呢个系一个合理怀疑。 讲一啲交通意外事故俾大家知先吓，咁就系咧就青衣北岸公路去机场方向咧，近住青衣东北公园嗰度咧，有意外事故啊！暂时嗰段嘅青衣北岸公路不能够通车，咁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嗰度咧而家有啲挤塞噶，再讲一次吓，青衣北岸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东北公园对开有意外，暂时系不能够通车。咁啊，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咁啊，同埋咧就外边有雨啦。咁啊，船仔今朝翻嚟应该都系落雨啊嘛。 系啊， 喺翻嚟都几大雨下噶。 你翻嚟有冇雨啊 ？Rain 好大雨啊，六点半嗰阵。不过后屘我再装一装咧，好似收细咗。咁啊，应该部分地区都系有雨嘅。咁希望揸緊車嘅朋友就要小心駕駛啦。咁隧道方面咧，而家暫時係紅磡海底隧道九龍入口咧就開始多車嘅，由隧道入口去到理工灣位段咧就交通比較繁忙。咁至於其他路面嘅交通情況咧，就話俾大家知啦。港島柴灣嘅耀興道來往方向中磡角道近住中磡角公園嘅唯一行車線咧，仍然受到早前冧山泥影響，繼續係有封路措施嘅。而皇馬角道近住聖士提反灣、石澳道部分嘅路段啦，西貢菠蘿斜路近住甲边朗新村咧，就都系受到早前嘅冧山泥影响，就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仲有咧就系深水埗聚如道有啲紧急维修嘅，咁去南昌公园方向近住深旺道嘅快线封咗，而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聚如道嘅中线都系有封路措施，咁大家经过时间小心啦。仲有海宏道啊，都系有啲工程要做，因为早前路陷啊嘛。海宏道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噶，大家留意吓。 咁大家留意啦吓，咁啊驾驶人士咧，咁啊行经啲，譬如市区入边咧，都有好多马路上面嘅水浸嘅，揸嘅时候咧就唔好咁样折过去啦。行人咧就好惨嘅，折咗上去之后，咁人哋翻工。又而家又谂住夜晚仲去夜缤纷咁，你哇整到人哋件衫， 你好好心地啊！ 我梗系啦， 系系系， 我出名 是好人嚟噶。 OK， 大家有眼睇。 大家可以叫我好白， 以后叫好白，系人哋表扬你噶嘛，咪自己表扬。 喂，你表扬下我 ，Irene。 Okay. 好耐冇听你表扬我。 我要评估一下先，唔好意思。 吓， 唔系咁啊！讲翻正经嘢，头先都讲笑啫。 真系唔表扬我。 我哋讲翻正经嘢先啦。 哦，好。 咁因为咧，今日 都好正经嘅表扬我。 好好好。咁啊，因为今日系中秋节啦嘛。 系啊。诶，中秋节快乐 ，Irene。 系大家都 中秋 节 快 乐。 系啊，人月两团圆啊 ，Irene。 大家都咁话吓，咁啊，净系挂住喺度猛咁讲啲好正经嘅嘢添。就咁啊，因为今日中秋节啊，所以好多地方咧都有封路措施。咁、希望大家如果出外嘅话咧，尽量都系使用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啦。咁啊，先讲一啲今日会大家可能会有啲影响嘅，因为有啲封路啊等等嘅。咁啊，港岛嘅维园一带啦、山顶广场啦、花园道近住缆车站啦、南区嗰边嘅浅水湾啦、石澳海滩啦，都会有封路措施 嘅。哇，都好多下、 啊。仲有啊，未讲完啊，新界咧就屯门嘅黄金海岸啊，应该河黄。金泳滩啊，黄金即系海岸嗰边啊，泳滩啦、大帽山道啦、马鞍山村路啦，都会有封路嘅。咁啊，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咧，咁就港铁啦，大部分嘅路线咧会通宵行驶嘅，轻铁都有多条嘅路线会行驶啦，会通宵行驶啦。港铁巴士线有啲路线就会延长服务嘅。电车咁啊，都系啦，都会延长服务噶。咁有啲路线咧就会延长去到唔同嘅有啲时间咁，或者大家想知道详情咧，都睇翻啲啲公共运输公司嘅网站啦。咁啊，电车咧有啲系会延长去到12点，午夜12点啊，有啲系去到去到1点，唔好意思1点。咁详情大家自己睇啦，因为真系好多嘢啊，讲唔得晒咁多啊。山顶缆车就会因应情况嘅。巴士线方面咧，城巴咧有啲特别巴士线可以方便大家嘅。咁我约莫睇过，约莫俾。少少提示大家啦，咁佢有啲特别巴士线咧，就会来往中环至尖沙咀、赤柱至尖东嘅，咁啊呢啲系特别路线嚟噶。 赤柱至尖东即系期间限定咁样啦，系嘛？ 冇错啦，咁呢条线咧就叫做173R 啊，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如果谂住喺尖东去赤柱嘅，咁都不妨可以考虑下呢条巴士线啦。但系嗰个行程系点样咧？大家最好上翻啊城巴个巴士网站咁啊， 好易 记 啊， 173R 啊，好记性。 跟住咧，以前好多嗰啲咪173。 好 记 仇嘅啦，小白。 我唔系，我记得好记仇啦。 我成日都左耳入右耳出啦，乜都唔记得。 系咩？系咩？ 系啊，可能年纪大啦。 唔关事啦，仲系少女。 多谢你吓，你真系好心地啊。咁啊，仲有啲专线小巴咧，咁有啲系会延长服务或者系改道行驶，尤其是你知啦，铜锣湾今晚咧就会大坑嗰边又冇火龙啦、啊，分享下。咁啊， 好睇、 啊。 诶，你睇咗啦？ 我睇咗啊， 但 系 今晚就去维园、啊。 我都睇埋啦， 哦系啊， 对面寻 晚都有去，唔系今日夜晚去维园五六号球场嘛。 哦，你讲哦，你讲嗰条火龙 啊 嘛， 系啊系啊， 咁大家真系不妨去啦。我想分享我自己经验啦。咁我 N 年代咧就直头系去入到大坑里边，因为嗰阵做小记者。 吓，咁你有做过小记者噶？ 即係真嗰啲記者，咁我話自己即係謙虛啲啦，即係記者都係啦。咁就咧，就因為都嗰陣都有封路嘅 N 年代啦。咁點樣可以影得要交功課啊？即係要做嘢噶嘛，影相自己影相咁論論盡盡咁我就啊。要揾啲街坊幫手拍門上去，咁我真係做嘢嘅，咁俾個證啊街坊。而家就唔得啦，而家咁多壞人，咁街坊就信我，咁我可以上喺 你個樣善良啊嘛 ，Irene。 唔係啊嘛，我樣都善良。 善良，善良一睇就知係好人嚟啦。 只豬啦，係咪？ 唔係啊，梗係開門俾你啦。 OK， 咁而家唔得啦，太多壞人都唔建議咁做嘅，即係我嗰個年代就咁樣啦。咁啊咁耐啦，搞咁耐世紀，同埋你知啦，前幾年咧就疫情根本都冇得去， 啱 睇啦。咁啊，琴日去睇咧。我就去到嗰度咧，哇，封曬路，咁我好怕人多，我就驚啦。咁結果我都有睇喎，我去邊度睇咧？我講咗對面維園啊，去個大電視啊，即係都係現場直播嘅，咁啊舒服好多，唔使 現場直播，但係睇電視。 係啊，但係因為好大個嘅，我對面啫嘛，因為我唔想逼入去，因為真係好多人。 咁你聽唔聽到聲㗎？即係除咗電視播嗰啲聲之外，你仲離遠 聽 唔聽 到？聽唔到，因為 火龍嗰度嗌哇！ 但係現場嗱，即係我就想講就分享下就話，如果大家想即係感受下個氣氛咧。感受下嘅氣氛咧，就可以去嗰邊啦。如果唔係我太辛苦啊，拖男大佬就小白咁樣咧，維園嗰邊咧就會舒服啲啦。應該相對，因為維園大好多嘛， 大好多， 永遠都有啲燈飾睇都幾靚噶，都唔錯。 咁梗係啦， 同埋仲有啲篤篤撐啊， 篤篤撐， 即係嗰啲叫做咩？有啲表演睇啊，維園嗰度咧有啲叫做啊。粤剧戏棚啊， 吓粤剧戏棚， 系啊系啊，咁 啊有啲新消息喎，啱啊，唔该啊 ，Didi 啊， 系， 咁就系讲多次嘅，就系呢个青衣北岸公路咧，机场方向近住青衣东北公园嗰度咧，就因为交通意外，咁啊较早前提过啦，就系全线封闭，而家咧就改为部分行车线， 嗯， 系啊，咁大家就 经过都是小心和忍让，因为那里都好像比较塞车。 是畅通一点现在都开始。 好少少啦，你起码开一些行车线。 突然之间落雨，可能驾驶人士都哇，突然之间咁大雨嘅， 算啦， 唔好赖 啦。咁但是无论如何几时啊，小白你都是啦，即系揸车都是要留神 咁啊，梗系啦。 系我哋差咗去远咗，翻过嚟。咁头先讲到边度？ 见翻条龙啦，而家我哋。 啊，讲到维园，维园嗰度咧就系话都有个月。曲有粵劇戲棚匯演嘅，都撐，都幾得意嘅。不過好似都要可以買飛入場嘅，入場就可以坐低睇啦。如果唔係，你咪感受下聽。 露天㗎嗰、那個。 唔係啊，佢 有頂嘅，哦， 咁樣。但係如果我啲冇買飛嘅，咪出邊聽下。 係啊，你埋望遠鏡去咯，即係有啲咩事嘅，你又幾高少少。 唔好咁啦，咁你買飛入場啦。係， 我驚買唔到咋。 應該佢現場 買唔到都有後備方案，就係拎望遠鏡啊嘛。 哦 okay、即係你好似睇演唱會咧，睇 係啦， 坐喺街外聽 周杰倫同 Taylor Swift 嗰個係 啦。咁你喺港島，唔係係啦，喺中環嗰邊噶嘛。咁你喺尖沙咀，你拎個望遠鏡，你都見到周杰倫噶嘛。 咁樣 係咪？你睇得唔清楚嘅，咪自己攞個電話出嚟撳佢啲歌出嚟，咁咪搞掂曬咯，一加一等於演唱會啦。 咁即係其實都唔使去現場噶啦噃，不過唔同嘅 現場唔同嘅，唔係我哋歌都係現場，不過遠啲嘅現場。 哦啊，俾個好消息大家， 周杰倫可以嗌。 俾個 對面海嘅朋友見唔見得喺度？ 冇人聽我講嘢。 係，有請我請我唔好意思。 個好消息就係青衣北岸公路去機場方向，之前近住青衣東北公園嘅意外事故清曬場噶啦，咁啊大家可以正常。行翻车啦，不过车龙都有待消散嘅。分享多少少好唔好啊？ 好啊，请讲。 头先讲话咧，冇火龙嗰度咧，即系会人多挤逼啦。咁建议大家除咗话可以喺维园嗰边去睇冇火龙之外咧，其实咧有个好安全嘅冇火嘅火龙咧，喺湾仔嗰边会巡游嘅。 系 嗱，今晚喺呢个湾仔利东街嗰度咧，有条 LED 嘅火龙啊。 系， 大家 靓、 啊，可以去睇下小白，同埋嗰度安全，因为 LED 冇火嘅。因为头先讲话个火龙咧系真系香嚟噶，唔系讲笑噶。咁你嗰个 会辣亲啊？ 咁佢应该系咁，大家要保持个安全距离啦。 你只眼会有眼水 系啊， 系太多香。 咁但系 LED 嗰个咧就系冇问题。 LED 嗰个要戴太阳眼镜，因为 LED 好残眼啊。 系。喂，唔好意思，再讲中意外事故啦。青衣北岸公路意外事故清咗场啦，但系有另一宗意外事故咧喺大埔公路嘅。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因为有意外，咁有啲塞车啦。龙尾到马场，大埔公路九龙近住火炭站有意外，龙尾去到马场。咁如果大家有兴趣睇条 LED 嘅火龙咧，喺湾仔利东街嗰边，今晚就应该系8:30开始去到9:30嘅，同埋嗰度灯饰都好靓噶。 好， 同大家分享住咁多啦。 好啊，好啊，哎呀，分享咗好多。 好，唔该晒， 唔该晒 ，Ivy， 唔该晒。好，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啊，船仔啊，到底而家出边咧仲系咪落雨啊，定系点样啊？喂，喺咪度啊？ 喺度啊，小伯。嗱，呢度出边咧就啱啱见到咧系停咗雨啦，终于咁，但系咧都湿湿立立咁样。希望今晚唔好落雨啦，我想上月啊。 哎呀，我都好想上月啊！我哋一齐上月啦，你望住同一个月光可以。 我系都系望住同一个月光，咁样讲讲，系而家好似有啲浪漫嘅感觉，我吓一吓亲。 系全香港人一齐上月，我哋都系上同一个月。 唉，系啦，嗱，咁既然上月咧，我唔知点解觉得中秋节一定要宵夜食嘅。小伯，你谂唔谂住宵夜食啊？ 我谂住啊，谂住喺你嗰度黐餐啊嘛。 吓，谂住嚟我嗰度黐餐。 系啊，谂起都开心啊。 我好彩你唔知道我住边啫， 唔紧要，大声嗌啦，喂，空翼船， 我唔理你，我即刻走。咁你如果咧，譬如我谂住住啦，咁但系咧，我都有啲惊个油烟味会攻到入去我间屋入边嘅。 嗯，咁点咧？ 咁所以咧，有个办法咧，原来系譬如如果大家平时系喺个客厅度，系用一啲平底嘅嗰啲烧烤镬啊，即系好似韩式嗰只咧，咪成日都好多烟嘅。系啦，可以点样做呢？令到佢少啲烟，冇咁即系冇咁多烟嘅方法呢，就系、是、你将一张石纸，但系揸巢佢，记得你要揸巢，之后再放平喺呢一个平底镬上面，咁咧就可以烧烤啦。咁点解会冇咁多烟呢？个原因系因为你令到个肉同埋个石纸之间咧有一个空隙啊。 系。 咁就可以減少嗰個油脂嗰個氣味啦。 嗯，咁呢個方法，大家如果喺屋企啊，咁屋企嗰啲可能有啲都係鐵板燒咁樣，其實亦都可以用下呢啲嘅方法，令到嗰個油煙咧冇咁犀利。喂，同我哋望埋呢個天氣得唔得而家？ 可以啊，咁啊有一兩陣驟雨，早上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日間大致天晴同埋酷熱嘅，最高氣温大約係33度，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下周初同埋 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嘅。 好，咁而家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91%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21啊，咁啊出边咧就天气几好啦，算系吓咁，希望今日夜晚都系啦。听听晨光大学先。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大学噶，咁啊邀请到咧就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上嚟。 喂，早晨各位啊。 咁啊，佳哥见真真啊，讲笑啫。咁啊，但系咧，其实今日真系同我哋讲下咧一啲庙宇嘅保护神。 系啊。 其实系点样嘅一回事咧？ 系讲落去嗱，唔系咩话，唔系收保护费嗰啲。 因为之前我哋就讲好多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嗰啲保护神啊嘛。 啊，庙宇都有保护神嘅，点解咧？嗱，其实嗰个概念就等于。即系庙宇都有保安员咁解， 哦，即系负责庙宇嘅 保安嘅神灵， 系啦，保安嘅神灵， 系啦。嗱，点解咧？因为咧，当你做田野考察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嘅，原来咧佛寺有佛寺嘅保护神， 啊， 道观有道观嘅保护神， 唔同噶， 唔同嘅，民间庙宇有民间庙宇保护神， 唔系同一位嘅， 唔系同一位噶。 祠堂有冇啊？ 祠堂唔系庙宇嚟噶嘛？祠堂系祠堂，保护神就土地啦，睇住啦， 系喎系喎系喎， 门口啦， 系喎。呢个 concept 好，祠堂嘅保护神就土地，或者一般家宅嘅保护神就土地， 系啦。 但系庙宇嗰啲就土地就唔保噶啦。 门口嗰啲外边保，但系庙入边啲嗰个建筑物咧就另外有佢哋嘅保安保嘅。 哦，哇，好似政府咁分晒噶。 系啊，分得好清楚啊。嗱，我讲下咩佛寺啊，咩保护神啊。 好啊， 佛寺嘅保护神咧就叫做韦陀。 韦 陀啊， 华陀嗰个陀， 系啊，佢系韦陀。韦陀吓，我哋一入去一间佛寺。佢一定有个前面有个牌楼，有个门口噶嘛。 吓， 门口里边 咩万佛寺嗰啲真系都有。 冇错，冇间间大嘅佛寺都有噶啦。一去个嗰个门楼， 吓 门楼咧一就有啲神有神像喺度噶啦嘛。 系啊系啊， 对住外边嗰个叫做弥勒佛，大肚嘅大肚灯嘅，笑口噬噬嘅，唔系呢个喺弥勒佛背脊后边企咗一个着军武装嘅军人作军人打扮嘅 二郎神咁嘅样。 系啦，望住间佛殿嘅。佢嘅手咧，可能系冻住一把嗰啲叫做柱啊！ 哎，咁我知边个啦， 知啦， 有少少似睇《西游记》齐天大圣入边， 嗰类啦， 系啦，嗰类喎。 柱咧就木字咧，个中五个五个嗰个柱字 吓，系 嗰啲柱。咁咧望住个大殿嘅嗰个咧就系佛寺嘅保护神，叫做韦陀。 佢就系金睛火眼望住个佛寺嘅。 系啦，佢点解咧？即系传说中咧就系话咧，佢咧就系保护。佛祖嘅，保护佛祖嘅，所以咧就佢喺度冻住就望住，睇下有冇啲古灵精怪嘢， 眼观察， 冇错啦，想骚扰呢间佛寺。 咁咪真系佛 赶走佢， 佛寺同呢个佛祖嘅 body guard 咯， 系啊，就系咁啊。所以咧，任何一间佛堂又好啦，或者佛寺都好啦，都有韦陀。最常见、最正宗嘅个佢个安装嗰个挤个位置，就系咧。背向门口望向佛寺咁样嘅， 就系、是、一定要望向佛寺，因为佢保护嘅地方佢就会望住嘅。 系啦， 装错咗望住出边咧就搞错咗啦。 系啦，冇错啦。嗱，唔会装错嘅。嗱，呢个系佛寺咯。好啦，相同嘅功能，即系相同嘅职责。道观就唔会供奉韦陀噶噃，洞奉观同道观系供奉边个咧？道观系摆黄灵官。 哦，黄灵官啊， 黄灵官， 谢文声系边位？ 黄灵官咧就道教里边一个咧武将嚟嘅， 武将嚟嘅， 武将好打得嘅， 系古代嗰啲真系有一位武将啊， 系 即系 传说啦，传说啦，传说咧佢系坏人嚟嘅，后嚟就俾人道化咗啊， 系咩？ 于是乎改过改邪归正啊，于是乎咧， 记得边个朝代嗰啲嚟？ 佢宋朝嗰啲古仔，古仔啊， 系 咁啊改邪归正啊咁样，于是乎咧就。逢系道观，都会摆个黄灵官喺度，就睇住。咁佢又唔需要话望住嗰个大殿噶啦， 因为佢天眼通。 佢真系三只眼嘅， 真系噶。 系啊， 呢三只系咪二郎神啊？杨戬咯， 好多神人嘅造型都会系咁噶嘛。咁啊，咁啊，佢望住外边噶，佢又唔需要好似韦陀咁样望住个大殿噶，佢又摆出嚟望住，即系望住外边都得噶啦。 系。 咁咧，佢咧又系神威凛凛嘅造型，好威猛。 有冇啲咩武器啊？刀啊？ 佢都系攞把法器，我都唔记得咗咩法器啦。 即系好似柱棍咁样嘅。 系啊系啊，嗰类咁嘢啦。咁啊，咁啊就 黄灵官， 黄灵官。 啊，王咧就三画王，系叫王灵官咁样啦， 姓王嘅， 系啦系啦，或者咧有啲道观就叫做灵官大帝， 灵官大帝， 系啊，灵官大帝咁、哦、样咯， 即系王灵官同韦陀都已经系佛寺同埋庙宇嘅保护神， 道观，好啦，嗱庙宇又有嘅、哦， 庙宇。 咩叫廟宇？即係話咧，依家廟宇民間廟宇，即係佢裏邊又唔算係道，又唔算係佛，咁啊佢供奉好多。你知我哋民間有好多民間嘅信仰噶嘛，有多唔同嘅佢嗰啲神明。 天后廟算唔算 係？天后廟咧初頭都係屬於民間信仰，但係後嚟俾道教吸收咗天后，變咗道教神明、 哦。又有段古原來。 呢啲又唔計啦。咁啊，我譬如民間有好多，譬如話金花娘娘啊， 係喎係喎係喎， 譬如話嗰啲咩財神啦、啊、財神殿啦、啊、咁樣，好啦。 福禄寿咁嗰啲咧， 都有噶，都有好多噶。好啦，咁有间庙咧，民间庙宇通常咧，佢哋就唔会供奉韦陀，亦都唔会供奉王灵官嘅。佢、 嗯、 供奉咩咧？齐天大圣孙悟空啦、 啊。咁呢个最容易明啦。 明白啦。所以有阵时，点解我哋入间庙？咦？点解喺嗰个神龛嘅附侧边会摆咗个孙悟空喺度咧？咁样、 嗯。 其实目的就系佢系保安。 bodyguard， 因为佢喺民间嗰个传说就话佢好打得， 系啊， 系嘛，所以嗰啲古灵精怪嘢唔敢入间庙，有佢坐镇喺度就唔。 喂，佢都 有 金睛火眼嘅， 系啊，佢有金睛。 咩太白金星嗰啲咩丹食咗之后，佢练成金睛火眼 friend 咁。 个嗰啲神灵都金睛火眼， 原来个个都有噶。 咁啊，有佢喺度， 我以为佢限定。 有佢喺度等住喺度咧， 系 咁咧就啲古灵精怪嘢就唔敢入去啦。 哦， 系啦，就系咁解。咁啊，呢啲就系嗰啲庙宇啊，道嗰啲宗教族、宗教地方咧，嗰啲保护嗰啲叫做咩？保安、保护神就系呢啲啊。 哇，都好犀利。咁佢哋需唔需要就系每一个道观或者庙宇、佛寺，佢哋系要另外再供奉？即系我入去嘅时候，先要俾咗啲香油或者文化仪式，佢俾咗佢哋先。 唔使嘅，唔使嘅，因为咧通常嚟讲咧，佢哋咧，譬如佛寺咁样啦，头先我讲过啊，一入山门第一个。第一 位陀嗰個嘛， 位陀噶嘛，咁啊擺咗喺度咯。咁咧，但係如果相對於廟一般嘅廟宇嚟講咧，齊天大聖孫悟空咧就冇話一個特別嘅位俾佢嘅，就唔使嘅。王靈官都會有，但係就唔使話擠正喺前邊咁樣又冇嘅。 點樣去定使唔使俾？即係佢以前啲人就係話覺得 做落個傳統係咁樣。 譬如孫悟空咁樣就係因為佢食野果嘅咁樣。 又冇噶，冇特別，擺喺神側邊咁樣，或者擺總之間廟附近，總之間廟入邊一個位置俾。即係乾乾淨淨擺咗就得㗎啦，咁就唔使話刻意又整個真真正正整一個位俾佢，又唔會冇乜咁樣嘅。 咁、啊、但係會唔會有一啲嘅廟宇專係供奉呢啲bodyguard 嘅保護神？ 嗱、啊，韋陀 廟， 冇錯， 悟空廟。 嗱、啊，冇獨立嘅韋陀廟或者係王靈官廟，香港啊，香港啊，我內地或者其他地方我唔清楚。 我哋講香港。 但係孫悟空就有嘅。香港最低限度有七间嘅齐天大圣，孙悟空庙 都唔少喎、 啊。系啊，唔少噶。 港九新界， 港新界计晒啦，最少七间。即系当然兼奉，就头先我讲兼奉就好多啦、 嗯。 但系独立以齐天大圣孙悟空作为呢间庙宇嗰个主神嘅，七间最低限度有七间。 嗯嗯嗯，哦，七间。咁八戒啊、沙僧啊 嗰啲咧，就冇能力独。獨立一間廟啦，通常咧有機會都係傍住阿師兄，傍住阿師兄咁樣啦，係啦， 都係大聲好啲，係 啊， 都有趣啊。咁啊，大家如果行經呢一個嘅，譬如佛寺、 係 廟宇， 係啊，即管睇下佢， 即管睇下韋陀， 係啦， 王靈官， 係， 同埋齊天大聖孫悟空， 係啦。 啊，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佳哥， 唔使，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将元芳商场地底管道致命意外改列作误杀，并且将暂控一个62岁男子一项误杀罪。案件今日上昼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这个62岁男子是分判商审视创建的负责人。他星期日上昼报案，说两个工人在管道里面晕倒，两个人送院之后不治。报案人星期三因为违反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被捕。 警方经进一步调查之后，昨日再以涉嫌误杀拘捕他。另外，警方昨日在沙田拉了另一个40岁的男子，他涉嫌误杀，现正被扣留调查。消息指这个男子是承建商瑞建机电工程公司一名项目经理。发展局联同政府承办商在湾仔海滨艺游坊场地增加电力供应装置，熟食区大部分需要额外电力的摊档在昨日傍晚已经获足够电力配合运作，而个别摊档的供电问题就到夜晚大约八点半全面解决。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夜晚到场实地了解有关情况，他感谢公务科、机电处和政府承办商派出几十人日以继夜在场地工作，为摊档解决供电问题。他亦都感谢档主谅解，明白政府已经尽力协助他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中国正是寻求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他并且再次就台湾问题发出警告。布林肯在一个论坛上被问及中国的意图的时候说，他认为中国寻求的是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有着非凡的历史。在讲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布林肯认为鉴于台湾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包括作为先进半导体中心，如果中国的行动引发台湾危机，将会触发全球经济危机。但是他相信每个人都想要和平和稳定，并且希望维持现状。在天气方面，预测有一两阵骤雨，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提下大家啦，部分地区落雨嘅，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吓。有啲塞车嘅消息同大家报告咗先。咁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嗰度咧，之前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不过都多车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污水处理厂。受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大埔公路九龙方向由火炭站啦，一路去到吐露港公路污水处理。厂都是多车的。还有就是青衣北岸公路去机场，在青衣东北公园对开那里较早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不过都是多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湾位，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的龙尾近住小沥源的。咁路面方面咧，新界屯门公路而家去九龙方向，近市中心至到元朗公路福亨村段啦，同埋深井段都系比较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健超新星2023。 Jo 陈燕津点样压线成功，找到工兼成为超新星呢？ 我在餐饮道做啦，疫情嗰阵时好迷茫，我家姐啦就上一届参加展翅清健计划，佢又介绍我啦，始终佢都有个年龄界限嘅，咁我话咁啱就系嗰个年龄界限，入咗一年。 今个星期五下午3:00至5:00，三成群节目时段内一同见证阿 Jo 展翅之路。 执导过文艺片、武侠片、惊栗片， 出出都真挚写实，满满人民精神。 佢 一生好好拍电影， 佢 系金像大道许鞍华。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一连三个星期六上映许鞍华导演系列。 今个礼拜呈现《倾城之恋》， 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 周润发、邈轩仁领衔主演。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中秋夜缤纷，一家赏月好开心。 小白船仔，你哋打算点样庆祝中秋节啊？ 我打算一家大细一齐去彩灯会玩灯笼。 我都唔执书，打算同朋友一齐去睇舞火龙，感受下节日气氛。 你哋节目咁丰富嘅，我打算同屋企人一齐出街食个中秋节饭咋。 Vicky， 其实中秋节最紧要一家人团团圆圆，边有分节目丰唔丰富噶？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信守一生庆团圆。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7:37，星期五的早上啊，看看啲运动项目、啊，又攞牌，又攞牌， 又攞牌、啊， 恭喜香港队同埋国家队都攞牌。 系啦，咁啊，喂，好犀利！你知唔知国家队咧，第一系一定系噶啦，但系个金牌数目已经去到90枚啊。 哦，系啊， 90枚嘅金牌，然后银牌都51啊，铜牌咧。铜牌咧就成绩最差，即系打个譬如咁讲啦，因为铜牌暂时最多咧就系韩国，咁但系你金牌同银牌最多咧都系国家队，好厉害啊！总数目咧去到167嘅，咁香港暂时咧就以枚嘅金牌咧就喺第七位，咁啊，但系我哋嘅成绩即系你见到，哇！国家队真系好犀利啊！ 咁啊，中国国家队啦，咁啊，领放啊吓，第二位嘅南韩咧就南韩得24金嘅啫，咁、日本亦都只系得18金啦。 今次咧其实杭州。亚运会即系净系睇个金牌榜，个感觉其实本身我觉得都有少少似咧，只系一个中国嘅全运会咁样，不过就邀请咗啲外队过嚟一齐参加， 系好似有 friendly 咁样啦。不过呢个都系亚运嘅精神嚟嘅，而亚运今次亦都有好多新同埋有趣嘅栏目啦，譬如国际象棋啦，咁都系中国攞咗金牌，即系可能大家有阵时睇电视机或者听收音机嘅新闻，你好少会顾及到一啲栏目，其实都有当中嘅趣味咯，亦都有运动员系穷自己半生之力啦，或者用自己青春嘅10-20个年头咧，去好努力喺自己嘅专项嗰度去努力发奋， 就系为一个奖牌。 系啊，你譬如你睇电竞啦，睇到啲年轻人咧，其实虽然唔系个电竞选手都年轻啊，有啲30几岁噶啦，咁不过 30几岁都仲可以攞杰青。 啱嘅， 都系年轻， 系啊！但系喺电竞嘅 界别上面啦， 界别入边30几岁就直情去到40-50岁咁嘅年龄嘅，因为喺个反应啦，同埋喺个训练嗰度咧，其实真系再啱啲10-20岁嘅年纪去叫做玩嘅一个运动啦，可以咁样讲啦，即系每个运动栏目个体能要求都唔同嘅咁样，咁电竞更加系啦，因为你要聚精会神，好 focus 嗰2-3个钟头，即系。大家如果聽緊收音機嘅你，隨年漸長，依家譬如你講緊40-50歲，你可能會覺得哇，那個專注力係咪真係可以做到3个钟头完整咁樣好聚焦喺一件事嗰度？其實未必啊，反而你舊時細個咧，你考試記唔記得考會考啊或者 DSE 咧，嗰2-3个钟头，譬如考啲專項嘅科目，譬如 忙我噶嘛， 係啊，中史咁，你真係嗰個幾兩個鐘，你真係入咗嗰個歷史世界嗰度，寫諗。点答点答点答，即系嗰个专注度真系比依家即系譬如40-50岁，你个专注度真系会高啲咯。 嗯，都系啊。喂，其实你讲开电竞咧，可以讲下我有唔少嘅专题报道咧，都有讲到啲电竞选手嘅，甚至乎咧就系用废青变明星去到做题目嘅。咁呢个都见到咧系嗰个嘅影响几大。有啲咧甚至乎咧就系话10几年前咧，佢哋都有玩呢个英雄联盟嘅。咁有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喂，你日日挂住打机唔得。咁但系你知而家啦。 由以前咧打機變成電競啊，即係個 terms 都已經唔同咗，佢專有名詞都唔同咗。咁整個嘅賽事嘅規模啊，甚至乎觀眾嗰、那個注視度咧，其實亦都係徹底不一樣。咁而家咧，你見到呢一班嘅叫做電競嘅明星咧，佢哋又有好多網上邊嘅年輕一輩咧，就為佢哋自組呢一個粉絲團， 係應援團， 係啦，應援團啦。咁甚至乎咧會入場啊，即係可能喺佢身上邊會放埋自己心儀嘅電競選手嘅名字上去啊，為佢吶喊助威啊咁樣。其實呢件事咧已經同以前咧係不一樣啊！嗱，頂尖嘅一啲嘅選手，其實佢哋年薪咧 係 過千萬嘅， 係噶，好誇張啊！同埋有贊助費咧，嗰陣時曾經。有兩三個電競好叻嘅朋友啦，亞洲區內，我估嗰陣時喺紅館嗰個賽事，大家都會認識啦。譬如 God JJ 啊、Toys 啊，呢啲都係一啲著名嘅電競選手。不過嗱，又係頭先主持人講嗰個拳拍少壯，佢哋已經差唔多退咗役落嚟。 係啊，而家新嗰啲咩 Mako 咁樣嘅， 係啦， 厲害厲害啊！ 係啦，咁啊大家聚焦住呢啲新興項目嘅發展。不過除咗新咧，都要顧及啲舊嘅 傳統。 系冇错，何诗蓓咧荣登亚运奖牌王啦，0.08秒咧不敌我哋国家队嘅名将啦张雨霏啦，咁不过50字咧就再攞多个银牌咁样，咁啊好开心啊吓， 系啊 自己都 佢50米自由泳啊攞咗个银牌啦，其实何诗蓓都会觉得咧喺今届嘅亚运上边，佢即系睇翻啲报道。又話到自己所踢嘅項目咧，其實都算多，即係同一時間要兼顧咁多個項目咧，佢都會覺得原來係真係有難度嘅。 係啊，係啊。 咁你見佢其實，譬如世界游泳錦標賽，佢每一次都係可能集中一兩個項目，但係今次佢即係踢嘅時間咧，都踢得比較上多。佢一方面要為自己嘅個人戰啦。亦都有諗到咧，就係港隊個團體戰嘅問題。呢件團體戰其實成績好開心，歐海純都有少改口風。係佢改口風就係話如果香港隊仍然需要佢嘅話咧，佢會繼續有。 係咁啊， 好嘢。 系啦，睇下香港队又需唔需要佢啦？咁即系如果真系需要，咁当然啦，即系四条美人鱼咁样又攞奖，当然只系开心。不过有阵时都系啦，运动都系有运动员都有好多嘢面对嘅， 系佢哋好多考量 嘅事业啦、学业啦、伤患啦，呢啲全部咧考量之列啦，或者自己嗰个阵时个心态啦。即系早两日未讲曹星如打拳究竟打到几多岁嘅，咁呢个都系好在乎运动员自己嗰个心态嘅，几时退役。有啲叫做球员呢早退役呢，你就会说嘩咁年轻就退役啦。我举个例子啊，喺足球嘅世界，迪基亚呢，迪基亚即係曼联之前嘅门神呢，好似文说呢嚟緊有机会冇乜班落啦。 返曼联啦。 冇班落，唔係啊，直情退休啦，可能迪基亚。咁、 哦、 当然有啲球迷就说嘩迪基亚。 守门员唔系挂香港咩挂手套㗎嘛。 係啊，但你真係几估唔到呢、這个金手套奖攞过嘅迪基亚，亦都嗱，虽然我唔系曼联球迷，但我觉得迪基亚真系一个几好嘅龙门嚟。 迪基亚咧，我谂即系好多曼迷咧，佢觉得佢最传奇一样嘢就系佢系辉瑞年代最后一个引入嘅球员。咁呢样嘢会令到一啲即系感官感上点都会有啲唏嘘嘅。咁你最后一位球员更加希望佢系好风光咁样离开啦。咁如果你话佢话因为冇班落，搞到自己要直头挂埋金手套嘅话咧。会有少少失落嘅感觉的。 不过即系睇翻下边啲网民都有提供嘅，就系话喂，迪基亚咧，其实可能都揾够啦，想享受退休生活，咁唔系更加好咩？卅零岁就退休，咁另转个角度睇都系嘅。咁你话苦苦去翻踢，譬如沙特联赛，即系同 C 朗啊或者其他嗰啲一齐喺度踢，系咪一件好事咧？咁球员自己都有个自由意志去谂下咯。咁不过又有另一番说法，其实咧门将未可以守窿守到好后年代。嘅记唔记得一代门将云达沙？ 哦，记得，都系曼联嘅。 系啦，咁云 佢荷兰咁，如果冇记错系嘛？ 跟住后屘有咗另一位门神嘅时候咧，咁云达沙就要出走啦，踢其他球队。 巴夫斯系咪有守过曼联？呢、這个唔系好记得咯。 印象之中都有嘅。咁、但系讲翻云达沙先啦。咁啊，云达沙咧，其实佢打完曼联之后，哇，即系荷兰队亦都好劲啦。咁之后咧有一段时间咧，都系去到个樽颈期或者瓶颈期嘅。咁、过后系点咧？过后咧，我印象之中佢去咗一队英超嘅小型班嗰度咧，就继续守笼咯。咁、咧就成功咧，即系有佢嘅守笼第二春之后，曼联咧更加揾翻呢个云达沙去客串多次咯。 哦，几好、啊， 即系或者做呢、這个继续为到球队效力多一个球季到、我印象之中，所以有阵时球员咧，即系扯得远咗佢讲啦，有阵时球员咧，佢几时退休同埋几时？ 退休之後突然間又再復出翻咧，你未必估得。 球員咧有陣時，譬如同自己嘅母會啦，或者感情好深厚嘅球會咧，有陣時未必以一個正選嘅球員去到幫手嘅。即係嗱，你睇曼聯亦都見到，譬如傑斯咁樣，咁佢哋有陣時未必係以球員嘅身份去回歸，有陣時變咗領隊啊，或者有陣時幕後。做助教啊，即係體適能啊，嗰樣嘢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貢獻嘅。 啊，講呢、這個叫榮休咧，嚟緊小嘅新意啦，即係 哦係 喎 ，O N O 啊，我記得當年 O N O 我都有買佢當年嘅波。 小嘅新意我有見過同訪問過㗎。 係啊，我覺得佢都被譽為天才嘅球員啦。 佢係啊， 即係當年嗰一屆嘅嗱，當我哋依家吹捧到哇三千分三球王如何如何，或者塞魯迪三叉戟啊，前田大賢邊個邊個其手領養好勁。但系咧，我記得咧，當年咧，其實小野伸二咧，即係一個好勁嘅球員。我記得打咧，winning 定係打 FIFA 咧，佢能力值都好高。 哦，係、哦。咁嗰陣時，其實你睇翻上幾代嘅日本選手，由中村俊輔開始啦，咁啊有小野伸二等等嘅選手啦。小野伸二，我記得喺荷甲嘅燕豪芬嗰度曾經落過班嘅。咁、我嗰陣時有去G League 做訪問嘅時候咧，咁啊啱啱小野伸二就喺燕豪芬翻咗去日本嘅。我記得應該係佢係蒲和紅鑽嘅。咁佢嗰陣時喺蒲和就落班啦，咁佢就都。nice 嘅，因為我哋傳媒一話要同小野做訪問嘅時候咧，咁球會啦，同埋佢經理人，其實最難過係佢經理人嗰關。 係 球會都算係球會都嘅 welcome， 你都係訪問啫。但經理人有陣時會顧及埋佢嗰個狀態，會問埋佢自己嘅心情，你想唔想做？有陣時其實個原因冇乜特別嘅，係因為我球員我今日可能心情唔好，其實都有機會。 係， 但係佢就比較上，佢出名都比較上少有呢個情況。係、 nice、 啊，都 nice 噶，同埋佢都好願意話俾大家聽咧，就係佢喺荷甲嘅一啲經歷，咁啊點樣帶翻去 J League 呢樣嘢咧？就正直就係點解會令到我哋而家我哋睇到好多日本，譬如成隊日本波，咁佢哋有好多嘅球員咧，其實喺外國揾食嘅，即係呢個心態就係由上一輩嘅日本選手就遺留落嚟，咁令到大家而家咧喺呢個我哋成日開咪都講嗰個海盜計劃嘅，點解會行得咁好咧？就是、因為由小野伸二、中村俊輔嗰陣時已經印落嚟， 唔覺小野伸二都42歲啦，踢埋今個球季咧就會唔踢。雖然咧今個球季其實佢都冇乜點踢㗎啦，喺球會嗰度咧只係天王杯嘅時候咧，有陣時偶爾。坐喺後備席箱嗰度啦，甚至乎大軍名單咧都見唔到佢名字啦。不過頭先話轉換軌道啦，咁啊，小野伸二嚟緊咧都會做一啲教職員嘅事務啦，關於足球方面嘅。 係啊，咁啊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可能有啲球員會喺其他方面發展啦。其中一個表表者咧就係中田英壽。係 啊， 中田英壽咧而家都有好多，其實佢本身球員嘅時候咧我要同佢做訪問。都好难约噶，即系直头去埋佢 office 咧。佢话其实中田英寿基本上你一个月入边咧，佢冇几日喺 office 噶，即系佢系老板啦，但系冇几日喺 office 噶。佢要做咩？佢嘅工作就 系 出 show 啦，出嗰啲时装 show 啊。 哦，有啲似碧咸啦。其实你见到呢个中田英寿嗰个道路有 系啊，冇错， 碧咸 feel。不过你话专心教波就欣赏本田圭佑啦，即系 Honda 啦，咁啊都教其他国家 做得好好，本田 踢得好好啦。咁啊嗱，足球讲咗好多啦。咁啊，当然今个礼拜继续英超风起云涌啊。咁啊，西甲方面睇下系咪继续系佢呢队神奇球队咧会稳守住榜首啦。因为叫做基罗纳啊吓，如果你唔知道咧，记住呢三个字基罗纳，依家系西甲嘅榜首嚟噶，力压两队豪门啊，王牌劲旅包括皇马同埋巴塞啊，好夸张啊， 好犀利啊！ 即系有阵时你听紧收音机话，我而家话俾你听，即系阿 O 话俾你听，西甲依家榜首系基罗纳。你以為是平衡時空啦，係咪先？咁多隊豪門，又馬體會，又黃色潛艇，即呢個 華倫西亞呢啲都 華倫西亞呢個係啦等等嘅球會啦， 馬 來 卡咁樣 係啦。咁但係你搞咗兩搞，竟然基洛納喺依家榜首啊！果然之係神奇。不過當然我哋就除咗足球嘅世界，繼續聚焦住亞運。今日有啲咩戰情啊，小白嚇？ 今日咧其實亦都有好多嘅焦點嘅。不過其實咧都想同各位聽眾就睇埋啦，就係、是譬如散打啦，散打我哋未必咁認識嘅一啲嘅項目咧，嗱見到咧喺武術散打國家隊嘅叫做參賽項目啊。全部奪金啊！呢、 哦這 個都好想特登同大家講下，因為散打咧，我哋未必個個咁認識嘅，但係喺佢哋嘅訓練背後咧，個個真係有汗有血、有淚啊！ 咁啊，同大家睇埋咧，今日咧仲有一啲唔同嘅叫做港隊嘅焦點啊，包括乜嘢咧？咁啊，同大家講籃球方面先啦。咁啊，男子籃球港隊咧一點鐘咧就會三人籃球對約旦啦，女子嘅籃球港隊咧就 B 組就對呢個菲律賓嘅。咁至於田徑。 境方面咧，好多唔同嘅选手都会作赛咯。咁啊，有啲就早上时间，有啲就叫做晚上嘅时间啦。特别晚上就系田径嘅女子100米初赛咧，咁啊有几位男子同埋女子嘅选手咧都会登场嘅。咁至于一个香港方面啦，都颇为有机会攞牌嘅赛事啊。虽然咧又系日本同埋中国队咧好强嘅，呢个运动栏目咧就系高尔夫球啦。咁啊，呢个都系传统强噶啦，即系譬如国家队啦，同埋咧日本队以至南韩队咧，其实即系我哋依家譬如香港咧就系同呢啲咁顶级嘅一啲选手去较劲啦。再加上啦，即系剑击我哋都系劲噶嘛，咁样嗱九点钟啊吓，锁定时间啊，剑击女配嘅团体赛16强过到关咧啊，过多两三关又有牌啦。咁至于咧剑击嘅男子重剑嘅团体赛8强咧，2:30作赛啦，嗱又系啦，如果过咗呢一关咧就四强剑代表咩啊？有半块牌咧又落咗袋噶啦，咁啊，呢个亚运咧系礼拜6日咧，仲有唔同嘅赛事，包括香港队对呢个伊朗啦，咁呢个亦都系重中之重嚟噶啦。究竟可唔可以过多一关？ 香港好劲， 史胜 系 再继续上，继续上咧，咁啊，继续俾心机啊！谢嘉荣啊，守得好好、啊，被誉为啊叶鸿辉嘅 新一代门神啦、 啊，系啊，有新有旧传承落去，继续加油。 收好，戒看簿跟杂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会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被铺，清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缓和大脑，以便表白，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Give you all my love, hey, hey. 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三头肌。写篇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让人盲目，眼里表达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s, you give me all.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做。 要我默立，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J 风冯允谦收到收到，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香港人最喜欢翻工啦，咁但系大家点解会留喺嗰一间公司呢？ 嗯，有情意结咯， 情意结咯，或者发好简单嘅就系发展好咯， 系啊， 系啦， 都系嘅。如果係有另類嘅福利咧， 例如咧， 例如咧，佢內地有一間嘅寵物公司啊，咁咧佢哋係我其實我一睇到，我即刻想入去做嘅， 好啊， 咁佢就見到啦， 幫你安排一下， 因為佢見到咧每一個同事， 安排幫你申請一下， 可以喎、啊，真係真係想入去做喎、啊， 有咩福利先？聽埋 佢呢個福利咧係佢見到每一個同事咧都拎住隻貓。一路做一路端只猫，只猫系真噶，即系公仔嗰啲啊。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啦。佢入职第一日咧，就已经要去老板间房入边拎只猫啦。咁咧就要签一个类似叫宠物代养协议书啊，协议书。咁啊写明咧，每一个新人入职咧都有猫嘅。咁、但系你离职咧就要俾翻佢啦。即系你唔可以自己拎咗只猫。 好绝喎、啊！呢只 系好绝。 我同只猫小花已经建立咗感情啦。 发生咗感情嘅关系系 咪？系啦，发生咗感情，有咗感情线啦。你要我走、啊，即系我唔要俾翻只猫你、 啊。系啊，仲要每个月咧、啊、都有1000蚊嘅补贴费用。 哇，呢、這个都系一个另类嘅宠物情绪勒索嚟嘅。 系啊， 系啊。你知唔知咧？有啲朋友仔咧分手咧，成日话：，哎，咁你唔理阿求其啦，只狗仔叫狗狗咁先生。诶、你唔理阿狗狗噶啦、啊，你咁样就分，你剩翻我同埋只狗狗。 嗰阵时狗狗系我哋爱情嘅结晶 嚟噶。 跟住咧，好多人都系因为。狗狗嘅缘故咧而牵绊啦吓，咁但系随住狗狗嘅生命咧年华老去，你都知道狗一定冇人咁长寿噶啦，咁跟住咧段爱情咧都系付之东去。 哎呀， 但系确实可以留低嗰个人喎。 系咩？你试过咩？ 我未。 哦，你睇得电视剧多啫， 好想睇下，留意下你嗰啲爱情史啊。 系啊， 冇啊，暂时。 迟啲有机会嘅。喂，嗱，不过讲翻咧呢一间企业先啦，其实都几好，但系我又想聚焦问一下啦，啊呢间企业究竟系咪？做嗰啲其实叫做猫粮狗粮噶，因为 佢系做宠物公司嚟嘅。 如果佢做啲宠物有关嘅产业链嘅嘢，咁即系叫你养下宠物都不为过。 系啊， 如果你本身都唔中意宠物嘅，你好难叫做设计啦，或者推广呢一个产品推广得好。 同埋你好难去真系知道嗰个市场究竟系 要 啲咩，啲宠物要啲咩，主人又要啲咩？ 佢呢间公司佢会唔会咧就系免费派埋嗰啲零食啊，或者系食物啊俾啲员工？就除咗有1000蚊補貼之外， 咁、我呢個就唔知啦。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咧，1000蚊應該係包糧食嘅。 哦， 咁下如果你用員工價買，都平啲啦。 我反而覺得咧，如果佢揾到一班好愛貓貓嘅員工，而嗰批員工咧，亦都可以喺佢嘅寵物店嗰度攞好多 benefit， 而全部都係為咗自己心愛嘅寵物嘅話、不過公司就要求佢哋就直頭上擺曬上網當 KOL 咁樣咁 push 佢哋。 其實係啊，見面到，係啦，你擺曬上網噶。 咁先至係條路㗎嘛。 係呀，好得意布偶貓添，仲要係好得意呀。 你忍唔住要去應徵啦，係咪？ 係呀，因為尤其是佢係真係我覺得幾絕㗎。佢頭先有講過啦，即係你走又要俾返佢啦，同埋呢因為貓貓嘅原因咧，佢哋係早到遲走咯。週末仲因為太掛住只貓，特登翻公司 OT 咯。係啊， 好勁啊！呢一招，睇下啲老闆們會唔會有機會仿效呀？不過今日咧，喂，早啲放大家走啊！大節啊！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八点十一分，星期五嘅早上，今日继续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系 陈哥嘅听众，星期五同埋中秋节，大家愉快啊！ 系中秋快乐啊！咁样咁啊，不过都要同我哋咧睇实个港股、哦，因为咧港股表现咧真系麻麻地啊，可能咧大家都系继续。夜奔奔啦，繼續咧放假啦、旅行啦、上月啦等等嘅事項啦，咁啊點解咧？報章係咁形容嘅，港股咧弱過弱煲喎，咁啊喺咧呢個期結日咧就好大嘅沽壓啦，咁要跌啊跌238点啦，咁亦都國企指數都要跌79点啊，齊創咗今年嘅新低噶，咁啊Dicky 交俾你去講下啦，其實港股發生啲咩事，但係咧又見到北水方面咧全季咧都有數貨。和數咗1463亿嘅，无独有偶，同你个专栏一样，见到啊北水其实都有入噶啦，都有顶住噶啦。不过睇翻今个月啦，九月头到依家啦，其实蒸发咗1500点啊，港股大大话话咁啊，点搞法咧 ？Dicky 吓， 都真系啦。嗱，有阵时系咁样啦。正所謂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嚇。咁但係即係今日中秋佳節，講啲好嘢啦。咁啊，即係點樣咧？咁啊，即係股票市場都有高低起落嘅。咁啊，有陣時跌完咯，咁啊又彈咯。咁啊，總係咁樣噶啦。我哋都要接受嘅。不過咧，頭先歐都講咗一個重點，就係咧呢一個北水過嗰一個月咧，其實都係一個幾顯著淨流入港股嘅嗱。即係幾樣嘢，我哋一齊分析啦。先講啊，尋日嘅跌市先啦。嗱，因為咧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尋日咧就係呢一個所謂嘅南向港股通咧加碼嘅一日嚟嘅，即係仲有得玩。咁但係今日就真係開始放假啦，中秋佳節啦，再加埋咧國慶嘅假期。咁啊，內地咧又有假期，金融市場咧就由咧今日一路去到下個禮拜，整個禮拜咁都係放大假嘅。咁放大假呢段時間有啲乜嘢要注意呢？咁除咗冇北水，即係南向港股通就停咁樣，咁呢樣嘢大家已經係驚驚啦，因為好似頭先阿歐你都講啦，過去呢段時間咧，就外資咧就即係參與度就好低，咁都睇到噶啦，呢、這個都唔需要講噶啦，中美博弈啊，好多樣嘢嘅因素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內地嘅資金都仍然係即係亂賺住港股，畢竟我諗都係客觀嘅事實，就係估值都係平啦，尤其是同一隻股份可能係。H 股大啦，咁佢哋流入嚟呢一個香港嘅市場，亦都係非常之合理啦。平衡一下一啲即係佢哋面對到嘅風險，譬如話啊，內地投資金融股咩，咁全部都係內人嚟噶嘛，咁所以咪可以通過港股通，例如買下匯控啊咁樣啦。咁所以點解會匯控嗰、那個即係、北水持股嘅比率9% 咁高咧？咁樣咁，但係咧亦都因為咁。喺度覺得哇，咁呢成個即係6個交易天喎，個幾禮拜又冇北水，咁仲有人民幣匯率都係一個關注點嚟嘅喎嗱，因為大家都睇到美匯就好強啦，歐元咧跌到1.05啦，都唔好講其他貨幣啦，即係歐洲都同美國一樣，都係仍然都仲係好曖昧地可能有加息空間啦，未話會係減翻轉頭。歐元都咁弱，咁可想而知就係個即係美元有幾咁強咧。咁但係咧過去呢段時間，人民幣咧喺嗰個即係中間價嗰個即係調控嗰度咧，都係一個偏強嘅水平。嗱，中間價咧在岸咁啊，人行定啦。咁但係每日2% 波幅，所以咧即係其實通過呢個中間價嘅釐定咧，都係有個少少微調人民幣嘅匯率嘅指向嘅作用啦。雖然都係好市場化，咁但係問題就係嚟緊假期啦嘛，咁中間價又唔使定啦。咁啊呢段時間會覺得哇，咁會唔會係離岸可能會更加美元嘅影響咧？咁所以尋日嘅港股嘅跌咧，我覺得啊跌定咗先嘅啫，跌定咗咩咧？就跌定咗驚個人仔會偏軟，同埋咧亦都驚咧就當呢一個即係北水唔嚟嘅時候。外圍如果再跌咧，咁、那個港股就會受到大啲嘅衝擊。咁所以咧，就琴日叫做跌定咗先。咁你話喂，今日有冇機會咧？又調翻轉反過嚟咧，又可能又企翻定少少咧，唔出奇㗎。即係呢段時間都係咁樣嘅。當大家會覺得啊，真係冇機會啦，即係一路跌啦。咁跟住甚至乎技術上有啲都買嘅情況咧，佢又可能會有少少反彈。不過，事實就恆指咁真係失守咗，即係過去呢個升浪啦，即係嘅呢一個黃金咧調整0.618，咁真係到而家都上唔翻去，咁呢個都係事實，咁即係走勢都係轉弱，咁呢個都係 睇到大家都即係經歷緊嘅情況啦。咁但係往往都係啦，即係投資市場中擺都係咁噶啦。即係去到極恐慌啊，有陣時又會有機會絕處逢生。咁去到而家呢刻咧，只可以講就係港股低迷嘅情況，即係成交亦都少，股值亦都低殘，咁都叫做反映追著乾好多一啲，即係所謂嘅負面嘅一啲嘅預期同因素嘅，包括即係中美博弈啊，即係經濟放慢啊等等啦、啊。 嗯，系、哦，好似 Dicky 咁样讲啦，即系其实有阵时咧，譬如嚟紧嗰几个交易天咧，咁啊，国庆假期停北水啦，但系港股有阵时咧停北水嘅时候咧，自己啊有啲资金啊炒炒升升嘅，几得意噶吓，呢、這个情况都系近呢几年咧常有发生嘅。咁啊，转个角度同 Dicky 讲埋呢一个啦，咁头先都有提到啦，内地中秋啦，同埋十一嘅长假展开啦，咁 A 股啦今日起就休市啊，但系咧休市之前咧。都有一个重磅嘅内房嘅消息出嚟啦，咁啊估计不论系睇报章啦，以至你听收音机或者电视机都有讲住啦，就系一间房企啦，恒大集团啦，咁啊真系争少少啦，咁啊主理人都涉嫌犯案，咁啊被呢个强制嘅措施啦，去叫做拘留啦，咁样嘅一个情况，咁啊报章系咁形容啦，内房咧又开始进入咧呢个黑暗期，嗱之前曾经即系譬如降准啊，或者咧都解放一啲关于房贷嘅红线啊，好似咧迎嚟咧第一道曙光，但系突然间又好似咧有蒙上一个阴霾啦，咁样。OK， 咁啊 ，Dicky 嘉宾咧去讲下内房股方面系咪又开始转差少少咧？咁样， 系嗱，即系咧关于许家印嘅呢个消息，本来系传闻啦，咁最后即系。都有公告啦，就话咧就系头先 O 就形容就系客观嘅事实，就系佢哋即系公司都有公告讲嘅，就系话而家系涉嫌犯罪，就系已经被咧就依法采取强制嘅措施咁样。好啦，咁啊即系当然即时嘅情况就寻日成个系所有股份都停晒牌啦。咁啊，对于呢个系嘅睇法，我谂喺佢未出事之前，我都好多意见噶啦，即系包括佢当年嘅即系所谓嘅汽车股啦。Sorry， 我真系加咗两个字。咁但系客观嘅事实到到现在咧，我谂亦都冰山一角得嚟咧，呢一个冰山就真系好大嘅，因为无奈地，即系过去呢段时间，譬如话我哋见到有啲话已经系长期资不抵债啊，净负债俾一个即系完全。不健康的水平啊，咁但係有個別嘅房股咧，亦都滿足到啊，即係呢個復牌要求啦。呢、這個又係港交所對於唔同嘅企業嗰個復牌要求，有啲可能話個業務咧，佢可能已經就係被 DQ 啦。但係呢啲咧完全嚴重之不抵債咧，佢又復到牌嘅喎。咁當然啦，好啦，復咗牌之後咧，咁都係好事，起碼股東都可以選擇啊，真係要壯士斷臂要套現，都起碼可以沽到貨先啦。即係復到。事嚟嘅，我仍然嘅覺得，因為即係畢竟即係對於股東嚟講，佢就可以有自己嘅選擇權咯。咁但係去到而家呢一刻嘅客觀嘅事實就係話，即係呢一啲所謂即係喺即係面對住下即係潛在可能會清盤嘅程序嘅過程底下，咁即係對於啲債權人啊，甚至乎喺目前而家呢一刻都唔係淨係即係話即係究竟呢一個即係債務嘅展期。即係可以話係即係被呢一個破產嘅呢一個過程裏面同啲債權人去商討啊，咁但係即係睇嚟呢啲重組嘅方案都唔係即係咁容易做到，始終就係去庫存去唔到啊，即係而家呢刻內地雖然真係出曬招㗎啦，真係限購啊、限貸啊、限放寬啊，跟住又認房不認貸啊，已經係好多，再加埋利率指導又下調啊。房貸利率，即係要出嘅招都出曬，但係民眾咧就都仲係個信心度 平 嘅。畢竟你話買層樓啊嘛，又唔係話去食餐雜即係火鍋啊、雜下下咁樣。咁所以就即係都係要啲時間去即係慢慢去恢復咯。咁但係對於個別呢一啲即係嚴重即係即係嘅內房發展商，咁我向來都係與一個即係。四个字就避之得吉嘅啫，咁所以即系而家又再次停牌，即系当然就未知道真系有啲咩事啦，可能啊，即系最理想就是、纯粹可能就系被限制出境啊，咁创办人啊，咁跟住间公司继续营运啦，冇问题，继续营运都好啦吓、啊，即系撇除即系话因为涉嫌违法依法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外，即系究竟呢间公司持续营运嘅。 能力嚇、啊，即係償還債務啊、展期啊，甚至乎 haircut， 即係話還少啲同啲債權人傾，即係都仲係有一個好大嘅隱憂喺度咯。 係、嗯、咁，所以就即係散股民都冇得諗嘅，因為停咗牌咧，你啲股份都冇得 trade 啊，以至咧大家都繼續觀望住啦。內房股板塊嘅情況咧，究竟會係點啦？嗱，不過唔緊要啦，嗱嗰啲希望咧就我哋撥開雲霧見青天，今晚咧就一齊咧上下 月啦， 係啊，上下月 啦， 係 Dicky 祝你咧人月兩團圓，中秋快樂，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好，多謝曬。拜拜 ，Thank you。 怪唔紧要，揾到你嘅另一半就 OK 啦。佢系 Edgar 江海嘉 featuring 陈奕迅，有呢一首 Special One。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哇！今日咧睇到好多得意嘅名啊！得意嘅名嗱，依家咧咪好多支付系统嘅，咁 啊 支付系统啦，咁啊唔逐一去讲啦。但系咧有啲商场就联成呢啲支付系统咧，就夜缤纷啊嘛。 嗯， 哇呢个名字真系改得好，叫越夜越有 pay。 诶，咩 pay 咧？ 你自己谂下啦，系咪咩 pay 都得啦？pay 咁样 系啊， 越夜越有 pay， 即系将呢个 好多都可以 pay 啊。 将呢个黎明嘅名作越夜越有机啊，改咗呢个名，好嘢好嘢，呢个食字。几得意，可以喺嗰啲 IG 嗰个食字食字 page 嗰度，谂住转发去嗰度 hashtag 都得噶。 系啊，睇下有冇人会转翻出嚟咁样啦。咁啊，琴日咧已经啊开展咗呢个大坑舞火龙啦，咁啊再出现啦。咁啊，今晚咧仲会舞入埋维园嗰度贺中秋啊， 五六号足球场啊嘛，如果冇记错。 系啊， 系啊。 我都唔系好记得诶，维园嗰啲一二三四五六足球场。 诶、今晚大大只字写住喺度话。俾你听噶啦， 你闻到啲香，有啲人喺边都知喺边噶啦。 闻到啲香，闻到啲香话， 哎呀， 我哋呢啲好襟玩嘅，冇咁快闻香 嘅，就系嘅， 晨早流流。 系啊，我哋都系食月饼嘅，唔系食香嘅。 世界真系 唔紧要啦，细路女系咁噶啦，系啊。不过我哋都算好啦，旧时咧啲前辈咧听到你讲呢啲咧，就会即刻闹你噶。 系啊， 我哋都系笑笑口就算，因为 我哋真系好和善啊， 系真系好和善，冇紧要啦。啊，系啊，咁每个人嘅教育方法都唔同嘅，你喺和善嘅教育方法底下成长都系开心嘅。好啦，咁啊，邀请你入去同我一齐呢个维园嗰个贺中秋啦。不过头先小白讲得啱，即系你话嗰啲一二三四五六嗰啲足球场啦，啊，旧时都可以 book 下场踢波，依家好似成日有活动搞咧， 有咁咪好咯。 你想话踢场波都难搞啲， 踢波而家都去草地啦，大家去草地啦， 唔系石地都有石地情怀嘅， 石地有嘅， 系啊， 石地咧踢嘅时候如果你着翻白饭鱼咧，哇！工程话仲强 啊，冇错冇错。咁啊嗱，一路辣落去玩啦。咁啊，湾仔市集咧都会继续开放啦。咁大家又可以去观察，同埋即系支持下啦。咁即系虽然有啲档主都话喂争啲咁样，咁既然档主觉得争啲，咁我哋做市民咪撑下场咯。 系啊， 咁啊支持下啦。咁 佢争啲，我哋梗系要继续撑埋佢啦。 系啊， 多啲批多啲批， 睇下呢个十一黄金周咧，系咪真系能够咧刷到个零售销售数据系好？如果是好呢，咁我夜缤纷就 work 㗎啦。 係呀、 大家都多啲出去消费啦。我有啲消费券都未用。 我仲未用完啊。 係呀、好悭㗎，其实我好悭钱啊。 你冇去超级市场。 咁大家多啲消费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将元芳商场地底管道致命意外改列作误杀，并且将暂控一个62岁男子一项误杀罪。案件今日上昼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呢一个62岁男子系分判商审视创建嘅负责人。佢星期日上昼报案，话两个工人喺管道里面晕倒，两个人送院之后不治。报案人星期三因为违反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被捕，警方经进一步调查之后，昨日再以涉嫌误杀拘捕他。另外，警方昨日在沙田拉了另一个40岁男子，他涉嫌误杀，现正被扣留调查。消息指，这个男子是承建商瑞建机电工程公司一个项目经理。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美两国正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一事铺路，并且着手筹备高层官方往来。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中美双方正是讨论主管经济金融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访问美国。如果成事，何立峰将会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访美的中国最高级官员。报道又说，中美双方亦都正是讨论中国外长王毅10月访美一事，以便为习近平和拜登会晤进行筹备工作。 荷兰鹿特丹发生枪击案，造成至少三个人死亡。警方已经拘捕一个32岁怀疑涉案的男子。事发在当地下午两点左右，枪手闯入一个住宅，枪杀一个39岁女子和枪伤女死者的14岁女之后，再到附近的大学医院一个课室行凶，枪杀一个40几岁的大学教师。受伤的少女送院之后伤重不治，而枪手在两个地点犯案之后都在现场纵火。到场调查的警员其后在大学拉了枪手。警方表示相信枪手只有一支枪械，并且单独犯案，而枪手是案发大学的救生，曾经因为残酷对待动物被定罪。警方正是调查他是否遇害教师的学生。警方又相信两个女死者和枪手是相熟的邻居。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话，瑞典将会部署必要资源，协同一切力量打击帮派犯罪和危害社会的严重暴力事件。克里斯特松就瑞典近期接连发生枪击、爆炸等严重暴力事件发表全国广话，表示而家对瑞典来讲是一个困难时期，瑞典必须要击败这些帮派犯罪集团。他将会会见警方和武装部队领导人，就武装部队协助打击帮派犯罪集团进行讨论。同时政府正是就移民和刑事政策等方面采取一些新措施。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 日元 149.38，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35， 人民币 7.293， 英镑对美元 1.22， 欧元对美元 1.057， 澳元对美元 0.64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日经平均指数报 31,891 点，升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6.57美元，卖出1867.2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午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海之恋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之恋。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启业村啊。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流未消散，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龙尾排到香港仔湾仔的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河源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尤丽村，狮隧出九龙啦，车龙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丽德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弥敦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红天路同埋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同埋平下路对出。另外粉岭嘅宝石湖路啦，同埋扫管埔路出翻去粉岭公路咧，都系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大道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 咁同你讲翻渡轮消息啦。由于有船舶机件故障啦，富裕小轮有限公司中环至到红磡嘅渡轮服务咧系暂停噶。中环至红磡嘅渡轮服务系暂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 武术运动员许德恩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好期待亚运呢个盛事出战武术项目，自己亦都会继续保持以武会友、英雄惜英雄的心态，做好自己，最重要享受赛事，追求进步，不断突破自我，争取最好的成绩。运动员力量、信念、拼搏和奋斗汇聚一身，放松心情，拎出最佳状态出战杭州亚运。咁精彩嘅赛事，点少得大家嘅支持啊！杭州亚运约定你。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的每日做得到呢、 啊、你开始怪怪地人真的开麦。 因为我 鬼鼠声 真的地。 晨光做得 到。是啊，喉咙不是很舒服。喉咙不是很舒服。是啦、啊、讲一下呢，我哋今天想住清洁下你间房和拍一张照。 清洁下你间房，清洁下我自己间房。 我日日都清洁房间的其实。因为我都好鍾意干净， 嗯， 係啦，我亦都好鍾意呢见到屋企自己房间入面嗰张台仔係可以挤嘢嘅，而唔係因为太枯燥。 有冇諗过买张大少少嘅台跟住你咪可以。 冇可能㗎。 呢个哲学嚟㗎喎。当你买大啲嘅台呢，你就发觉原来呢张大啲嘅台会挤咗更加多嘢。 係呀係呀係呀。 所以买张小啲嘅台呢，你执都容易嘛，你快啲建返张台呀。 啱嘅啱嘅。係呀，大家执下嘢啦，咁啊中秋啊国庆假期咁啊唔係日日都出到街嘅，咁啊留喺屋企执下自己间房都係好啊，咁啊屋企嗰啲香薰用晒添置啲香薰囉。 如果有啲嘢即係譬如我最多系咩，系啲胶樽。 吓做咩咁多胶樽㗎你？ 因为平时出去你买杯嘢呀、 哦。 然后咧就会想摆喺度，我又谂住回收。咁、嗯、于是我间房就堆咗可能一堆咁样，但全部都系未洗 嘅。攞去嗰啲环保嗰啲绿在区区嗰啲咯， 其实系要洗一洗佢先嘅。 换下嗰啲咩大晒大晒鬼襟章， 洗一洗又跟住搣咗啲胶纸，又个盖又分开咁样噶。 系啊，要咁样做嘅。咁啊，环保啊，环保到底啦。我成日都觉得系啊，即系一系你就选择唔环保咁样过生活啦。当然唔环保咁样过生活唔系我哋推崇嘅一个主流理念啦。咁但系。环保到底都好嘅，你可以换下啲大晒柜襟章啊！我屋企都有两个啦，而家换下换下， 系、嗯哦、 虽然唔知换嚟做咩，系啊， 开心咯， 开心咯，佢有嗰啲柴米油盐俾你换嘅，咁啊，大家就系、是、趁住假期之日啦，执下房啦，咁啊嗱，我哋执完之后睇下。主持人愿唔愿意影张相嚟摆一 po 出嚟啊？唔、 哦、 愿意都得嘅，冇话要出卖自己睡房系列嘅，我觉得。不过都希望透过大电波鼓励下啲听众朋友啦，啊，大家一齐清洁下，执下自己间房啦。 大家搭火车嘅时候，有冇留意到有一啲铁路嘅路轨上面会铺上碎石呢？但系有一啲又冇，点解？呢啲碎石又有咩作用？想唔想知？就等孔奕旋旋仔转头话你知。 two, three, four. 呢啲碎石又叫做道渣，是常见的轨道道床结构，用来承托轨道的沉木。程序就是我们先要在路基铺上不规则的碎石，再压实，然后再铺上沉木和路轨。不过道渣不是适合所有的路段，多数都是用在露天的路段，例如东铁线。而隧道、桥梁的路段因为空间有限，令到铺设和维修的时间成本增加，比较不适合用于班次频密、行车速度比较高的路段，所以多数都是用冇渣的混凝土道床。用道渣的好处就是方便排水和调校路轨位置，另外亦都可以将列车和路轨的重量分散在路基上面，从而减低列车经过的时候带来的震动和噪音。不过道渣的路轨始终都是不及混凝土结实，再加上排水力比较高，会令到碎石容易生杂草，所以保养成本亦都会比较高。所以下次大家见到呢啲碎石嘅时候，就知道佢系用嚟做咩噶啦。 身高体重记录在门墙中。欢欣伤痛纠结我心中，为客淡化速变动，才惊觉一切都逝去中。多久不见你旧物才腾空，起身一刹只见床头上有飞虫，还在安好心中却满是裂缝，讲不出心声太沉重，将最致命剧痛埋藏在欢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要动，漫漫里的狂想曲像屈满数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空，应对日后跌痛。在按下大门门钟，玻璃摔破，不再祈求被你包容，但我始终很想你信任认同，不可不顾身后沉梦，将你昨日话语潜藏在玩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要懂，患难里的狂想曲像屈满数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空，应对日后跌空。大战始终都会结束，共你失散在人潮中，无常中从此相信有平衡时空。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上空俯瞰，怪兽亦渺小于大众，甚至死光难。 难阻挡春秋情传动，愿笑长目送，全因你教导不屈的作风。叫我屹立奋勇， 佢名字系 CY 陈宗泽，有呢首作品《如果我是超人》，亦都系近排咧一部电影嘅主题曲嚟嘅。咁啊，有机会大家都可能入去电影院睇下戏啦。咁啊，夜缤纷入边咧，十一黄金周啊，黄金假期咧，亦都有呢、這个叫做电影票嘅优惠啊吓。咁同大家 check 过咧，有啲电影咧仲有啲买一送一嘅、哦。咁啊，大家自己上网可以了解翻啊，睇场好戏喺假期都系正嘅。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了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今日我们除了有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的林启森总督察 Sam Sir 之外，亦都有来自同样都是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的陈浩文高级督察 Alvin Sir 在这里，跟大家就讲一下关于长者行人的安全资讯。两位 Sir 早晨。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 两位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所谓一二三红绿灯过马路就要小心，我们由细到大都是学到安全过马路的规则，但是又有多少个人可以记住和遵守到路呢？我成日都会见到公公婆婆等不及了，那个行人过路交通灯就转绿公仔，还在红公仔的时间就已经过马路了，有时候还会耷低头直行直过，老实讲非常危险的。Sam Sir， 不知道今年长者行人伤亡的数字多不多呢？ 是啊，小伯，根据警方的统计数字，2023年1月至8月涉及行人致命的交通意外宗数有45宗，比起2022年的同期的32宗增加了都近 41%，年龄喺65岁或者以上嘅长者行人致命交通意外咧，更加有27宗，比起上年同期嘅22宗咧，都增加咗近 23%， 实情况咧真系令人非常之关注啊！ 上升嘅趋势咧，其实都非常之明显啦吓。咁啊，行人喺道路使用者当中咧，系最容易受伤嘅，以及咧死亡风险系最高嘅一群。咁啊，而长者行人更加唔使讲啦。一旦发生意外，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Alvin Sir， 不知道一般的长者行人发生交通意外的原因很多时候会是什么呢？ 没错啊，行人在道路上的风险是不容忽视的，稍有不小心意外就会随时发生。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在2023年1月至8月造成长者致命交通意外主要的原因分别是不遵守交通灯号过马路，15米范围内有行人过路设施而没去使用，又或者是行人不专注过马路等等的。 是啊，其实过马路要遵守交通灯号，相信老友记不会不知道的。但是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听，都是会有老友记以身试法，导致有不幸的事情发生。警方在这里提醒各位老友记，记得红公仔着住的时候，就算路面没有车都不可以过的，更加不要人过你又过，因为马路如虎口啊，若然你突然间冲速去马路呢，而其他车辆可能收制不及将你撞到啊，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遵守交通灯号过马路啊。 记得以前有一个广告，就是有个赛跑冠军的老友记在绿公仔闪的时候冲过马路，点知就跌损了只脚。原来老友记拿到赛跑冠军都已经是50年前的事了，年纪大了身体机能未必可以好像后生那样乱咁过马路，不是每一次都咁好彩，只是擦损只脚咁简单，而是有可能危及到自己的生命的。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大家都要做个守法的过路人。 冇错啊，小白。不过唔讲唔知咧，呢位嘅赛跑冠军老友记其实已经触犯咗香港法例噶啦。喺根据第374G 章第33条咧，绿公仔闪紧嘅时候，如果你企喺行人过路处上面，仲未开始过马路，咁就要企喺路边等下一个绿灯。 如果唔係呢就會有機會被檢控，最高可以被罰款2000蚊㗎。不過就算新手幾利落都好，人係唔會快得過車，唔好以為架車仲喺好遠嘅地方呢，事實上面你有機會可能低估咗佢嘅車速，等到架車埋嚟嘅時候你已經反應唔切㗎啦。當然啦，司機亦都有責任專注同埋小心駕駛，如果見到行動不便嘅老友記喺行人過路處上面仲過緊馬路嘅話呢，各位司機朋友就要俾啲耐性讓老友記過曬馬路先啦。 正確咁樣去到使用行人過路設施係可以保障到自己寶貴嘅生命。除咗紅綠燈之外，仲有其他行人過路設施，例如係行人天橋、行人隧道同埋斑馬線。咁父母年紀都大啦，我經常都會叫佢哋善用行人天橋。而家好多行人天橋同隧道都有 lift 或者斜路等等上落嘅設備，方便長者同埋行動不便嘅人士。我成日都會同佢哋講，寧願行多幾步都唔好違反交通規則亂咁過馬路，更加唔好以為舉手示意就可以叫停架車俾你過馬路啊！ 係啊，講得好啱啊，小白。老友記貪一時之快亂過馬路，反而可能會得不償失啊！明明行多幾步就有行人過路設施，可以安全同埋安心咁樣過馬路，最終卻選擇咗危險嘅方法，掂行掂過，甚至咧係穿越路面嘅中央分隔帶，橫跨幾條行車線，亂咁過馬路。意外咧，往往就係咁樣發生啊！所以話咧，呢幾步真係唔慳得噶。嗱，根據香港法例第374G 章第39條，如果橫過馬路嘅位置附近咧有15米嘅範圍內有行人過路設施而冇使用到咧，最高可能會被罰款2000蚊噶。當然啦，罰款就是少，人命係事大啊！快嗰幾分鐘，但係有可能賠上自己嘅性命咧，相當唔值得噶。 另外，小朋友嘅啟蒙對象咧，一般都係你身邊嘅大人或者長輩。大人做啲乜，小朋友就會有樣學樣。爺爺過馬路係跨欄定係正確使用行人過路設施咧，對於下一代有好大嘅影響噶。相信每一個老友記都想自己嘅孫仔孫女出入平安，而孫仔孫女都好想見到你哋安全咁翻屋企噶。所以老友記記得要以身作則啦。就算冇带住孙仔孙女，都要记得过马路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交通马路嘅状况。 香港人多车多，过马路嘅时候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唔知警方喺长者行人安全方面有啲乜嘢宣传同埋教育嘅活动呢？ 当然有啦，警方非常注重啊，长者嘅行人安全噶。好似喺今年嘅7月31日啦，同埋8月11日，警方交通总部就联同咗新界南嘅总区交通部、道路安全议会、少年警讯、奇乐警讯同埋交通安全队，喺全港50多个地点举办咗行人安全主题嘅宣传行动，向市民派发咗纪念品啦，同埋宣传单张，提高咗大众对于行人安全嘅意识，希望减低交通意外嘅发生啊！ 为咗教育市民交通安全，估唔到警察都会四围落区。除咗行动以外，警方会唔会特别针对一啲比较多意外发生嘅群组去进行宣传嘅咧？ 当然会啦，警方除咗大型行动之外，亦都会去一啲多老友记出没嘅地方派发宣传单张同埋举行讲座噶。喺今年嘅6月23日，警方就到咗青衣长康村长者中心，并且系举行咗道路安全讲座。仲有在青衣涌尾路一带进行了街头的宣传，而在6月27日还联同了荃湾区的德华关爱队、香港交通安全队和新界南长者交通安全大使在荃湾区向行人派发单张和纪念品宣传，加强区内长者和居民的交通安全意识。 好多老人家唔使翻工，多数都系去楼下或者屋企附近晨运啊、买餸或者饮茶，喺呢啲地方做宣传真系非常之适合啊！不过除咗加强长者行人教育同埋宣传之外，我谂始终到最后都离唔开要进行执法。 冇错，其实执法都希望系所有道路使用者可以遵守交通规则啫。长者行人一直都是我们警方其中一个重点关注的组别来的。警方在完成行人安全宣传行动之后，就即时展开了为期3个星期针对行人违例的执法行动。我们警方在8月13号至9月2号在全港5大总区辖下的21个警区总共174个人车繁忙的地点严厉执法。 Evan Sir， 不知道成效是怎样呢？ 哦，我哋喺行动当中，警方总共票控咗1785个违例嘅行人，其中咧有四分一系65岁或者以上嘅行人，佢哋涉及唔遵守交通灯号过马路啦，15米范围内冇使用行人过路灯啦，又或者系15米范围内冇使用行人天桥或者行人隧道等等嘅。我哋最终嘅目标系透过有阻吓性同埋警惕性嘅方式，去改变市民一啲错误同埋危险嘅行为，同埋可以保障到大家的生命安全。 我看到新闻记者采访一些因为违例而被检控的行人，他们乱过马路的理由真是千奇百怪的，例如因为见到对面马路那间便利店有牛奶买，看不到红灯就过马路，又或者见到对面拍紧戏想快点过去看下，所以冲了红灯。还有就是平时都是很遵守交通规则的，但是因为急着避雨所以选择了冲红灯。 是啊，无论什么理由呢都不是罔顾交通规则的借口来的。当然啦，老人家有时候呢可能真是看不清楚红绿灯就行了出马路，所以身边的行人呢真是要帮手提醒一下老友记，现在是红公仔啊，不要过马路啊，有需要的时候呢亦都可以协助他们过马路。另外呢，警方呢亦都呼吁各位司机呢在驾驶的时候呢真是需要看清楚盲点，时刻呢都保持警觉，留意路面的状况，咁样有突发嘅事情呢都可以即时反应得切，减少受伤嘅机会。记住啦，交通安全呢係所有人嘅共同责任，行人同埋司机呢都要遵守交通规则㗎。 今日呢就好多谢晒 Sam Sir 同埋 Alvin Sir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就係长者行人安全嘅资讯。喺节目嚟到最后嘅时间，希望各位老友记每一次过马路都要记住呢一隻嘅歌仔呀。慢慢走，勿乱跑，马路如虎口，交通规则要遵守，安全第一，命长久。无论是司机定是行人，几时都要做到专注、忍让、守法啊！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今晚美股表现啦。美股三大指数都升啊，道指升116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25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08点。至于港股嘅 AEL 咧，按比例计算，今日升啊，升翻181点啦，有啲后抽啊，琴日期结之后，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咧继续啊做好翻啲啦。咁啊中秋人月两团圆啊吓，咁啊希望咧中秋节咧就迎嚟一个新嘅升浪啊吓，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嗱，转个角度咧，1872388要呼吁电话系咪啊？咁啊，打个电话嚟啦，咁啊同大家咧可以互动下啦，亦都讲声咧中秋节快乐啊！ 今日咧呢个 morning call 咧，大家一定要打多啲，因为咧即系大家人月团圆啊嘛，系啦，咁啊所以打电话上嚟咧就可以分享一下你今日夜晚点样过节啦，同边一位朋友啦，咁啊朝头早已经讲咗中秋节快乐，夜晚再见面呢下真系冇得定啊！ 系1872388等你打电话嚟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五啦，咁今日咧继续邀请到大壮开咪入边喺庭上边同我哋倾下偈啦。喂呜，早晨，大壮咪。 就系系唔敢系法庭啊，喺啲吓其他啲庭院嗰度正正。 系啊，系我哋呢个庭院嚟嘅，大家唔好以为法庭庭院，即系好似咧啲人喺度捉象棋咁，咁先多嘢听噶嘛，大壮咪。 哦，捉象棋咧就系啊。觀其不語喎，要嚇，咁呢度就傾下偈啦。 冇錯冇錯。 咁啊，上個星期提開咧，就話有前度嘅行家啦，咁樣啊。今個星期咧，咦，都好多單嘅新聞咧，關係到啲行家喎。 係，都係現役嘅喎。 睇落係啦。嗱，首先咧就係呢個私隱專員公署啊，嚇。咁過往嘅人就話，喂，係咪 纸老虎啊，冇牙咁样。 嗯。 咁但系2021年咧，佢收咗嚟之后咧，就多咗啲執法嘅权力啊，即系针对嗰啲起底咧咁。 系。 咁都有若干宗嘅案件噶啦。 嗯。 咁但系咧，啱啱上个星期咧，佢走出嚟咧就系、是。宣布啦，记招啦、 嗯、 就话原来咧有个事务律师喎，啲索罗斯塔咧就俾佢哋拉咗。 诶、嗯，吓点解咧？ 咁啊就话佢咧系起人底咧，就话啊睇报道就74项嘅信息啦吓。咁啊即系、披露咗啊一位唔知系咪受害人定投诉人啦啊嘅资料啦，同埋里边有啲叫做咩俗称叫做抹黑啊咁啊啊说法呢度。 嗯嗯。 咁但系呢位系咪叫受害人咧？又系行家嚟喎。 嗯。 啊，呢、這个仲系大律师嚟嘅添。 啊。 哦、有乜恩怨啊？咁样啊。 嗯。 咁啊啊啊！呢、這个公署嘅报道嘅说法咧，就系话我因为本来呢位嘅事务律师咧吓、啊、就转聘啦，即系叫做话聘用咗呢个大律师嚟做件案件。 嗯。 咁啊，做完就梗系收银噶，咁啊样啊。不过就又俾唔足，俾得啲啲咁。咁啊，追到无门之后咧，跟住就投诉 啊。 咁啊，呢样嘢咧就有小知识咧，就系、是、啊，大律师唔知系咪好尊贵咧吓。以前啲传统咧就系、是、啊，唔可以好似普通人家咁欠债咧就追钱噶。 哦，哎呀，咁啊，如果真系欠债咁点算咧？ 咁啊之后咧就系、是、力追不果之后咧，就要向翻相熟嘅即系属于嘅工会咧，就系、是、作投诉嘅。 嗯。 咁变成咗咧投诉后咧，间行咧。大家被人查问啦，咁之后就照找数啦，吓、 啊。 咁但系呢位事务律师咧就被解雇啊。咁、几件事有冇关联啊？要听过先知啦。不过就依衍生咗就依两位啊，两个即系属会嘅啊大小律师咧。讲笑咁讲咧，嘢有啲麻烦啊咁样。 嗯，系。 咁而除此之外咧，有另外一宗嘅案件，不过就冇上新闻嘅，不过就。行内人咧都会留意到噶啦， 系 咁啊咩事咧？就话有宗系家事法庭嘅案件啊，咁啊家事法庭通常都系啊以前嘅两夫妇啊前夫前妻，咁啊喺度争执啦， 又有啲嘢争执之余，有啲嘢争啦， 系啦，咁佢又唔系争钱，系争小朋友， 哦系， 咁就因为嗰个男方咧吓个前夫咧就想话。有个 relocation 咧，即系话想将个小朋友咧重新安排咁样、安排佢边度咧去外国读书啊咁样。 几好啊，咁就咁听落去。 啊，正路都系嘅，咁其实应该一切以小朋友嘅福祉为最大嘅依归嘅。 系啊系啊， 咁但系女方咧就反对啦，咁啊样。咁啊，咁啊争乜都好啦，上法庭咁啊。咁但系代表女方嗰边咧吓，就有两位大律师吓。咁平常咧，好多时我哋听到话资深大律师啊，佢、就会所谓 lead 啊，即系带领啊，一位即系无咁资深啊嘅 junior 咁样。 嗯， 嗰啲两位咧就系、是、似乎并驾齐驱咁啊，无分千疾咁样上去啊。咁但系其中一位咧就系话阿清病咧就要病两日啊。 系啊， 咁啊聆讯就好似都系两日，咁啊两日病晒咪佢冇佢份咯咁样。 系啊系啊。 好啦，咁法官就喂另外一位咪你继续咯咁、但系另外一位就喂我唔得噶吓， 唔得噶，有得咁样嘅咩？大仲咪 我请你翻嚟， 系咯，嗰位仁兄就系搞唔掂，即系唔想自己上台，唔通下自辩咩？咁啊揾你哋翻嚟，点知佢哋又话一个就 absen， 一个又话唔得，咁点搞好啊？ 系咯，咁样法官就睇翻个判词咧，话好多页嘅真系，哇，都出声。58、173段咁长， 哇，都真系好多页、 有好多不满嘅表述啦，咁样吓。咁、最终咧就亦都官司都输埋，即系话咧个佢哋想代表个女人阻止啊，唔俾个细路仔所谓 relocation 咧系输咗啦。咁、小朋友照样系可以及时咧赶去英国读书嘅。咁但系法官话诶，即系啲 things not stop here， 即系唔净止咁。咁啊咧，佢喺个判词里边啊，有几段咧，关系到呢啲大律师嘅类似操守嘅问题啦，吓、 啊。 咁啊，要啊，就将佢发出去俾大律师啊，同埋律师工会。 哇，都几严重喎、啊！ 饮都掟埋出去。 哇！ 啊，有时候打官司嘅嘢，如果真系唔舒服，就冇办法啦。咁但系另外一位都可能要努力下，咁啊，即系系咯，等法官唔好咁。 不滿嘛，咁樣啊。 係啦，咁但係我又好奇喎，咁啊真係有醫生指嘅話，如果真係唔舒服，咁啊點搞好啊？ 就而家就冇話嗰個唔舒服嘅有問題嘅，只不過係嗰個冇話唔舒服嗰、那個、啊、不過就有話不行喎、啊，咁樣咁嘅時候。法官咪梗系扯到行啦！ 哎呀，咁啊真系又讲咗样嘢咯，啲打工仔听完之后就谂，预期有啲嘢搞唔掂嘅，不如息 leave 啦。 嗱呢啲嘢咧，病咧就系、是、真系病就病咯，吓吓唔系真系病咧，就问问医生喂，点解啊有病都睇唔到有病出嚟咧？ 系咯，又或者 好完啊呢啲， 问下医生点解我个人咁慌咯？ 咁啊，亦都咧系另外一种啲牵涉行家嘅。法庭的消息呢就是差不多两年前啦，有一位行家呢都法庭都成日都见口见面㗎啦，咁不幸呢原来佢踩下单车呢就比较货车呢就就撞到， 哎呀、 不幸呢过咗身啦。咁区域法院呢啱啱就审完啦，咁阿连锦雄法官呢就话呢係嗰个货车司机呢就嗰個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咧、就脱罪嘅咁樣。照嗰啲傳媒報道咧，幾隻字咧就話連官就認為即係個單車個駕駛方式啊嚇，即係可能叫特別突然走出嚟咧，就變咗貨車司機你唔可以預期佢有咁嘅觀察得到啊反應啊咁樣咧，係屬於低於或者甚至超低標準咁咪脱罪咯。咁所以就。交通嘅嘢咧，我哋平時揸車都見好多自行車係嘛？呢啲嚇啲單車嘅駕駛者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好多網民有好多表述，我哋自己揸車都見到嘅 嚇。 咁、香港嘅道路設計其實好多時大家都睇到就係、是，如果有架單車喺路邊嗰度行緊咧，其實個闊度咧，即係未必足夠隔離，就算私家車都好問嘅啦。 係啊係啊， 貨車就。更加危險啦嚇，再唔係啲道路分隔線用嘅雙白線又唔知得出去，咁啊唔知點樣妥協到啦咁， 我跟住佢尾咯， 咁就有個車隊喺後邊， 係啊，一大大嘅炸車隊， 世界冠軍嗰啲踩單車睇落都好似係啊50公里再多啲咁啊，樣已經好叻噶啦喎， 係啊， 咁但係啲車一比口。啊，50公里你以为喺度慢跑添啫？ 50公里单车好快啊！ 有50公里限制就唔好超速啦。 嗯。 啊，咁但系你会咁样睇法，就话其实即使系货车司机咧，啊，即经咗咁耐，唔知系好彩咧，点样即系遇到一个明察秋毫啊，即系审案公道嘅法官，佢咪唔使再继续腾啦，翻去食啖饭。定下经啦， 要啊。 咁但系日日都要揸车嘅。以前就政府都试过啲广告咧，咁小白都留意过啲比较凶狠啲噶嘛，真实啲噶嘛。真系撞到砰砰声咁啊，想又试过一部撞到烂晒嘅车又摆出嚟俾人睇，有冇印象咧？ 我有啊，我记得喺有段时间近深水埗区嗰度一带咧，咁啊喺个十字路口，咁啊都有摆过啲车喺度。嗱，而家呢一刻有冇我唔记得啦。但我记得嗰阵时见过啲车咧，我个心都戚戚然啊！我自己都系驾驶者，我就记咗个脑你啦嘛。而家大众一问我都记得嘅，你谂下嗰个 impact 几大啊？ 系啊，不过有啲社会人士又话喂，唔知系吓亲人啦、啊，定系残忍得滞啊？其实佢话俾佢听，试过一轮咧，枕住啊，啱啱接翻嚟啲案都系呢啲危险驾驶致命嘅，成台都所谓柯托士嗰啲验尸报告唔特止。因为有好多照片噶嘛，咁啊难听讲就血肉模糊啊，乜嘢你都要睇到，咁即系啲衫上面都有胎痕嘅。 系啊，嗰啲真系都惊啊！如果我作为一个驾驶者咧，我觉得成日记住呢啲警惕咧系好事嚟嘅，命仔我得一条嘅啫，我唔想咁快拜拜啊！ 啊，就算平时有时候见啲驾驶者啲态度，无论系啲所谓即系 business 嗰啲咁嘅商业车啊。亦或是其他私家車咧，啲有時候話突然快啊，突然切線啊咁樣，有啲又要推係嘛，推住前邊又高燈各樣。咁其實大家諗一諗啊，即使唔用呢啲兇殘啲嘅廣告，當你每朝早又好，幾時都好，拉咗個車門，上車咪免時定係插時開車啦。會唔會話你揸半個鐘定一個鐘啊？打後下一個畫面就係、是。 輕騎嘅咧，就企喺路邊路駁，就接受緊啊交通警察嘅查問。周圍啲聲音咧，就係嗰啲警察電單車嗰啲啊無線電雜音。 係 再重少少就係話，咦原來咦乜嘢有感覺咧？就睇翻原來個著白色衫、紅色帽仔嘅救護員問緊你先生嚇。啊小姐有冇事？ 系啦，如果自己答唔到嘢嘅话，可能擘大眼已经见到系，譬如医院或者十字车嘅天花板。 哦，中间咁可能见到消防员喺度用钢剪剪紧你架车，嗰啲咩 A 柱 B 柱。吓、啊，咁呢啲场面可免则免啊嘛。只脚就对住嗰个 accelerator 嗰个油门定电门。 嗯。 嗰个踏盘仔、你自己对手控制。 嗯。 点解个秒钟？要作出咁嘅決定咧， 咁所以就唔好因為一時貪快，又或者係覺得自己譬如踩單車嘅，咁啊亦都真係要小心啲啦。咁啊道路設計明白嘅，如果我踩單車我都未必中意，即係下單車勁要你落車，咁啊有個馬路嘅話係件事啊好啲嘅。不過安全真係始終第一啊嚇。 係啊，共勉之啦，係啦。 係好，咁啊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大眾咪，下個星期再傾過，拜拜。 唔該小白，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随住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着重永续性，一次性的外卖杯渐渐就由塑胶转为纸杯。但是纸杯又是不是真的环保呢？纸杯入面有一种物质是耐热的，其实都是很难回收得到。除了可以自备环保杯、循环杯之外，有没有一些更加环保的方法呢？最近就有公司研发到一款饼干外卖杯。其实之前有不少人都研发了一些可以食用的器具，但是多数都只可以是装一些冻的饮品、冻的食物，在温度上面和质地上面都是受到限制。但是现在就有人研发出一种饼干的外卖杯，不单止可以耐热到85度，更加是可以维持12个钟都不会渗漏。而饼干杯还可以在40分钟之内仍然保持到酥脆感，完完全全是颠覆之前可以食用的器具。而这只饼干杯是用了小麦、燕麦等等的7种原材料来到去制造出来的，当中是不含人工色素和甜味剂的。而这一款饼干杯都有不同的容量，就以 110ml 容量的外卖杯来讲，它只是重14克。有了这个饼干外卖杯之后，不单止可以喝到热辣辣的咖啡，还可以在40分钟之内吃到脆薄薄的饼干。而最最最最重要就是它是环保的嘛。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首作品 Call Me Late at Night。 晨光追踪31， 嚟到星期五啦，中秋节快乐啊，昌！ 中秋节快乐，全体中秋节快乐，咁多位。 系啊，啊，我哋中秋节咧都要谂下今晚除咗烧嘢食之外，仲可以睇啲咩电视节目嘅。咁所以阿昌，麻烦你帮我哋介绍下今晚7:35有咩睇啦。 冇问题啊，今晚7:35咧有呢个非凡公仆与民同行，咁啊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呢个节目咧就系根据呢个公务员事务局搞嘅公务员优质服务奖励计划咁啊播出嘅。咁啊每一集咧都会同大家咧揭示啦吓好多得奖嘅政府嘅决策局啊或者部门，咁啊睇下佢哋做咗啲乜嘢好嘅优质服务，令到我哋市民大众受惠噶嘛。咁啊今集咧我介绍下其中一个得奖嘅部门啦，就系、是、呢个入境事务处。咁啊佢凭住呢个新一代电子护照系统咧，得到呢个创新及科技嘅金奖嘅。 哇！ 系啦，咁啊呢一个新一代电子护照系统咧，我哋好多人都受益过啦。嗱，我话受益过，我唔知船仔你系咪。咁啊，话说佢哋即系申请呢个特区护照咧，用呢个电子护照系统咧，佢哋除咗采用最新嘅防伪措施咧，佢哋喺申请过程嗰度大量加入咗人工智能呢个 AI 嘅先进科技，咁啊等到咧我哋申请咧嘅护照咧可以极高速又悭时间悭成本咁话，咁啊呢个系统咧叻到咧，即系除咗我哋市民受惠之外咧，原来各国好多地方咧都关注紧我哋呢个系统，想学下嘢嘅，咁啊。即系可以输出呢个技术咁威，咁大家想知道多啲嘅话咧，今晚7:35要留意呢个节目啊！ 咁就见到其实香港政府，尤其是即系譬如入境事务处咧，都真系想市民更加便利，系真系会努力咁样去研发唔同嘅系统啊，睇下啲咩系统系更加好。我唔知阿昌你系咪之前都试过系申请电子护照，佢觉得快咗好多？ 我真系觉得快咗好多啊！即系由上网预约去到攞，都系好多过程都系不经人手嘅，真系好快速。我覺得真係呢一方面真係做得幾好。 我覺得預約嗰度係嘅，即係快咗好多。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啊，實際上成個系統點樣運作，同埋入境事務處同埋其他嘅政府部門點樣幫助我哋咧，就記得留意7:35嘅非凡公僕與民同行啦。去到10:30嘅中國夢的故事，咁今集係講啲咩咧？ 呢、這個中國夢的故事咧，就係由中外聯合嘅創作團隊去製作嘅。咁啊，所以由呢個國際視野去解讀我哋新中國成立以嚟嘅一啲成就啊，咁啊好多大量珍貴嘅素材都喺當中睇得到。咁啊今集咧會帶大家翻去1977年，咁啊當年咧鄧小平咧就恢復咗領導職務之後咧，佢主動要求分管呢個科技教育工作，就希望用科技教育咧做一個突破口，推動國家步入正軌咁話。咁啊，今集嘅節目咧就同大家回顧呢一刻嘅歷史時刻啊。 咁我都知道鄧小平先生咧，其實係我哋改革開放嘅其中一個先鋒啦。咁啊，真係幫到我哋好多。點解中國可以越嚟越富強咧？絕對係因為佢㗎。而且咧，佢都係頭先講過啦，係主要管呢個科技教育嘅工作。其實實際上咧，阿昌，你又知唔知佢做咗啲乜嘢咧？ 我都好想知道啊！咁大家都一样想知嘅话咧，今晚要留意呢个节目啊！ 冇错啦，我知道星期六咧都系有节目睇噶，星期六有啲咩睇咧？ 咁中秋节假期啊，大家放假啦，咁当然送俾大家有好多好节目。咁听日啦，星期六晏昼1:00带俾大家一个音乐会，演艺盛会，郎朗喜爱的旋律， 哎正喎！ 系啊，咁国际知名嘅钢琴家郎朗咧，大家。即系听佢弹琴都系通常弹啲古典乐嘅，咁啊呢个节目当然有啦，咁啊有佢最喜欢嘅乐曲旋律，即系由贝多芬啊、舒曼啊、巴哈等等都有，咁啊但系咧佢节目当中咧，阿郎朗咧会去到巴黎嘅唔同地方啦，演奏好多首唔同嘅迪士尼作品啦，包括咧《美女与野兽》嘅主题曲啦。 估唔到、啊，即系佢系唔会演绎一啲啊有演绎一啲古典嘅作品，但系更加多系演绎其他嘢系嘛？ 冇错啊，佢好即系。真系睇到一个少女心啊！佢唔止嘅、哦，佢有啲电影嘅乐曲，譬如咧《天使爱美丽》嘅插曲咧、 哦， 都有演绎，系啦，咁即系唔同嘅风格、唔同嘅兴趣都能够喺呢个节目里边咧得到享受啊！咁大家咧记得要留意啊，听日。晏昼1:00演艺盛会，郎朗喜爱的旋律啦。 因为我自己咧，其实夜晚瞓唔着觉咧，都会特别听譬如德布西嘅一啲乐曲啦，系郎朗就系弹嘅。 嗯， 即系我就觉得哇，好好听啊！我就成日都喺度听。咁同埋我又估唔到郎朗系真系又会演绎卡通片嘅作品、电影作品。阿昌，平时你都有冇听听开郎朗嘅演奏啊？ 我有啊，我其实好中意听钢琴独奏噶。 哦，系啊， 系啊。 系啊，所以朗朗都系我其中一个 playlist 里边噶。 哎呀，咁我哋两个都一定要睇咯，星期六。 冇错啊，我好期待啊。 系啊，大饱耳福咁，所以大家同我哋一样都系咁中意听钢琴嘅，尤其是朗朗嘅歌嘅话，就记得睇一点钟嘅演艺盛会《朗朗喜爱的旋律》啦。咁今日唔该晒阿卓，我都希望大家各位听众有一个开心嘅中秋节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海滨市集海滨艺游坊国庆日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夜晚开放时段是10点半至最迟凌晨2点。对于烟花举行期间要暂停开放市集，立法会研究同海滨相关的政策事宜小组委员会副主席梁希话，据他了解，筹划市集的时候，当局已经知道有特别安排，国庆日有一段时间不能够营业。他理解市集摊档商户的感受，认为事前没有同商户沟通好是不理想。梁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国庆日安排问题涉及几个部门，由于要控制人流，难以很短时间内放置铁马，所以要暂停市集营业。他又建议市集邻近的会展站要有更清晰的指示，另外市集垃圾桶不足，应该增加多些。海滨事务委员会港岛区海滨发展专责小组主席何文瑶在同一个节目说，据他所知，市集签订协议的时候，好早已经提及10月1号要暂停营业一段时间，商户签署的时候已经知道，如果商户不同意可以不签，他形容事件是奇怪。警方将元芳商场地底管道致命意外改列作误杀，并且将暂控一个62岁男子一项误杀罪，案件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这个62岁男子是分判商审视创建的负责人，他星期日上午报案说两个工人在管道里面晕倒，两个人送院之后不治，报案人星期三因为违反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被捕，警方经进一步调查之后，昨日再以涉嫌误杀拘捕他。另外，警方昨日在沙田拉了另一个40岁男子，他涉嫌误杀，现正被扣留调查。消息指，这个男子是承建商瑞建机电工程公司一个项目经理。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美两国正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一事铺路，并且着手筹备高层官方往来。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中美双方正是讨论主管经济金融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访问美国。如果成事，何立峰将会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访美的中国最高级官员。报道又说，中美双方亦都正是讨论中国外长王毅10月访美一事，以便为习近平和拜登会晤进行筹备工作。荷兰鹿特丹发生枪击案，造成至少三个人死亡，警方已经拘捕一个32岁怀疑涉案的男子。事发在当地下午2点左右，枪手闯入一个住宅，枪杀一个39岁女子和枪伤女死者的14岁女之后，再到附近的大学医院一个课室行凶，枪杀一个40几岁的大学教师，受伤的少女送院之后伤重不治。而枪手在两个地点犯案之后都在现场纵火，到场调查的警员其后在大学拘捕枪手。警方说，相信枪手只有一支枪械并且单独犯案，而枪手是案发大学的旧生，警方正是调查他是否遇害教师的学生。警方又相信两个女死者和枪手是相熟的邻居。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午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49点，升276点，总成交金额61亿7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64.65元，升1.75元；腾讯控股300.6元，升3.2元；盈富基金18.31元，升3.1元。港交所287.6，升4元；恒生中国企业61.66，升9.2；贝壳40.95元，升5.5元；汇丰控股61.9，升3元；李宁32.8，升1.3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49.34，瑞士法郎0.915，加元1.35，人民币7.293，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31816点，跌52点。港金报17420元，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29美元，卖出1865.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坏车事故在呈祥道的。呈祥道去观塘近住苏屋村那里，因为有坏车阻路，现在龙尾过了蝴蝶谷道的。呈祥道去观塘近住苏屋村那里有坏车阻路，龙尾过了蝴蝶谷道。而反方向呢，呈祥道去荃湾近住大埔道至到苏屋村那段呢，现在都是比较多车的。咁啊，跟住咧，同大家報告一下有關富裕小輪嘅消息啊。咁較早前咧，因為機件故障，富裕小輪來往紅磡至到中環嘅渡輪服務咧，曾經係暫停嘅，而家已經係恢復正常噶啦。富裕小輪來往紅磡至中環嘅渡輪服務回復正常。隧道方面咧，而家西區海底隧道嘅九龍入口過港島仲係繁忙，龍尾喺擎天半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只是近隧道入口范围较为多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后少少。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南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分别排到去北拱街。渡船街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现在九龙入口仲是繁忙的，龙尾近住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的龙尾在红梅谷路后一点。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近小沥源。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现在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南昌村至到海丽村那段较为多车的。至于新界，现在屯门公路去九龙，屯门市中心段还是比较繁忙一点。后一点的元朗公路现在去屯门就近住富泰村至红天路就还是多车。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仲系繁忙，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咁至于吐露港公路咧，而家九龙方向转去呢个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就都系多车少少，不过龙尾短咗啦，近住水景基地附近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健超新星2023。 Joe 陈彦津点样压线成功，找到工兼成为超新星呢？ 我在餐饮度做啦，疫情嗰阵时好迷茫，我家姐啦就上一届参加展现青年计划，佢又介绍我啦，始终佢都有个年龄界限嘅，咁我话咁啱就系嗰个年龄界限嘅最后一年。 今个星期五下午3:00至5:00，三成群节目时段内一同见证阿 Joe 展翅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 保安局带领各纪律部队及辅助部队在消防及救护学院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纪律部队及青少年团体会操暨嘉年华。 当日有警察乐队表演、纪律部队车辆巡游和纪律部队联合演练等精彩活动。 10月1日国庆日，全港市民一同庆贺。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提提你， 中秋要 play safe， 煲蜡 is not ok， 想下雨不想落叶湿地，玩蜡烛啦啦声预备翻个容器，垃圾记住一定要清理，保持地方清洁有手尾，要有气氛都不要放天灯，起火伤到自己伤到人，电光拍不好就四围 blow， 光一阵又不环保，小光光出地堂，欢乐中秋要 on like on。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 保安局带领各纪律部队及辅助部队在消防及救护学院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纪律部队及青少年团体会操暨嘉年华。 当日有警察乐队表演、纪律部队车辆巡游和纪律部队联合演练等精彩活动。 10月1日国庆日，全港市民一同庆贺。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imark 标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佢哋自负盈亏，持续发展，仲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嘅社区。想知 Trimark 标志嘅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神光 Morning Call， 好，神光 Morning Call 已经接通了听众朋友电话了，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是邓小姐是吗？ 是啊，是啊， 是你好啊，我是小白啊，还有船仔阿欧在这 里啊，是啊， 今天打电话来是想说什么的？ 今日系我仔咧，净系生日， 系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系啊， 好日喎，中秋节生日喎， 系唔系咁巧？ 系咁巧， 系咯，即系咁啱，系咯，咪就好日， 就系夹咗今年噶咯，佢哋， 哦， 唔系嘅，咁巧嘅， 系啦，喂，咁要问，咁你哋系庆祝中秋定系庆祝生日啊？ 其实上个礼拜是一起的啦、 啊 哦、我先生家人一起庆祝啦、 嗯、 上个礼拜有一天是我屋企我女家屋企一起同他庆祝啦、 嗯、 前两天又切了生日蛋糕啦， 哇 今天就他自己一家三口就出去 庆祝，哇真是庆祝好多次、 啊啊、还有听日他们会同埋啲表弟啊上去大湾区玩三日， 哇消费一下系咪先？ 咁啱又有假期， 系啦，开心。你跟唔跟埋上去食下酸菜鱼啊、边炉咁样啊？ 好啊，我上次已经 玩咗一次啦， 去咗澳门啊，咁又翻啲俾啲表弟啦，因为细路仔始终都系同细路仔玩好啲嘅。 系咁，你知唔知佢哋今次嘅行程去边啊？ 佢哋好似 book 咗间酒店入面有啲乐园嘅玩，咁、就喺里面玩啊食、 我只系去澳门嗰度亲 戚有见下面啦，可能好耐都冇见。 珠海都有啲好嘢玩啦、好啦，咁啊，澳门之旅开唔开心啊，邓小姐？ 好开心啊，因为我哋又唔系赌钱，纯粹玩同埋饮。 有好多嘢睇啊！其實依家咧啲叫做娛樂場所啦，嗌白啲講賭場啦，其實都唔係齋賭錢喎，你去打下卡啊，飲飲食食啦，都幾 happy 喎，係咪啊？係 啊，不過我哋多數同小朋友去啲咩汽車博物館啊，嗰啲博物館啊，嗰啲咁樣咯。 哦， 啊、 喂，咁我又同你取下經啦。咁如果你覺得有埋小朋友去嘅話咧，咁啊即係嗰啲博物館啱唔啱佢哋睇啊？ 啱啊！大人都话啱啊！如果汽车博物馆啊，揸嗰啲车咧，全部都要好高啊，我先都玩唔到 啊！哦，系啊， 即系你反而你大人仲玩得到， 系啊， 嗰啲啊爸爸妈咪啊，反而佢哋玩到，有少少部分佢就玩到嘅， 系， 但系大部分咧都系嗰啲大人都好似揸嗰啲电单车啊，嗰啲咁。好型好玩啊，我觉得嗰度 OK 啊。 好型添喎，好型啊，我觉得阿仔好型啊，系嘛，阿型啊，影下相啊，依家啲年轻人都系咁，不断影相，不断拍片，我估你都系咁啦，攞住部手机系咁啊，拍阿孙啊，系咪啊，有冇啊？ 我好蠢噶，其实我对电脑就 唔蠢，咁啊睇住仔仔玩都开心啊，一落去会一路睇又睇，哇！我真系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犀利啊，生个仔出嚟咁靓仔嘅， 你可以带个仔去玩下，我觉得 会噶会噶， 我个仔仲细啊，骑唔到啲電單車喎，喺三年班啫嘛。 有一種係細小朋友嘅，一種係放大人。 哦，係啊， 係咩？細路仔嗰個都係碰碰車嗰啲嚟㗎， 定係呢個？ 定係入一蚊佢自己去行嗰啲，自己搖嗰啲人入一蚊。 去睇下咯。 好啊，嗱，多謝你嘅提供啦。咁啊，今個早上咧，咁知道要揀 Beyond 嘅作品，點解嘅阿仔好中意啊？係嘛？ 其實阿仔係多方面都中意嘅，因為你霎時間問我咧，咁我自己又幾中意 Beyond 唱歌。哦，咁唔緊要，佢都好孝心嘅，阿媽中意佢又中意。 係，我都中意啊 ！Beyond 今日帶嚟呢首作品就係想你啦，咁啊希望咧中秋節啊大家人月兩團圓。多謝你電話，拜拜， 多謝鄧小姐， 中秋節快樂， 中秋節快樂，拜拜。 但偏偏尚未知，彷徨又一天，期待见你一面，走到你门前，谁人陪身边，是否可讲我知？这一刻我千百样心思，不过两个字，你叫我如此想你。你叫我太欢喜，装不出花季，花不得一起。想你，你叫我怎心死？只想今晚拥你入怀，细说旧梦。失恋，曾话过已长大，不再少年时。明明曾识穿，再不单是暗恋。这一刻我千百样心思，不过两个字，你叫我如此。想你，你叫我太欢喜。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中秋节啦，我就唔讲中秋嗰啲嘢。 中秋嘅嘢食不外乎嗰几种啦，即系你话羊肚啊、月饼啊，或者 BBQ 啦，一阵讲下啲 BBQ 啦。 哦，好好好 ，BBQ 都好讲。好啦，咁啊先讲下咧，其实我见到咧有啲朋友啦，咁就去整呢一个嘅拉面。呢个拉面咧，我见到佢嘅时候都几特别，我觉得即系都可以几分钟同听众一齐讲讲。咁佢咧就系嗰只上教鸡嘅拉面， 咁得意点整到出嚟、 啊？好啦，咁佢咧就唔系话嗰间公司咧本身自己出 嘅、 啊， 即系用你嘅方法去将两样嘢 mix 埋一齐。 冇错，系 mix 埋一齐。咁首先你要准备嘅就系、是、买佢嗰啲鸡啦。好啦，然之后你亦都要咧就系、是、准备埋嗰啲拉面嘅。咁你到底点整咧？咁佢呢个最特别嘅地方咧，就原来佢话俾我哋知道，原来炸鸡系可以咁样去变成拉面。我觉得呢个先系重点。好啦，咁你就攞住啲炸鸡，咩炸鸡都好。你首先咧就將佢拆肉，拆咗啲肉之後咧，跟住咧就起埋骨啦。咁你咧，你就要分翻開，有啲咧肉咧就留翻喺度，準備一陣間你就當嗰啲拉麵咪叉燒嘅、 哦， 你當啲叉燒咁鋪翻上去啦。咁有啲咧你就直頭擺喺個，又要揾阿 brand 出嚟啦。咁啊擺埋入去，嘣一聲咁樣，即係打碎佢。打碎佢之餘，你就要再加啲水嘅。 係 好啦，咁然之後你就已經變咗將啲雞咧就加咗水，就喺 blender 即係攪拌機。 冇错，做咩 鸡汤啊？就俾个鸡汤。咁当然个过程就唔系就我打烂咗佢就俾个鸡汤啦。打烂咗佢之后咧，你亦都要咧就系先将佢煮嘅、 嗯。 煮嘅过程就系你中间再落多，譬如可能即系少少豉油啊，或者再加多少少你自己想要嘅味道。因为佢个汤本身都应该好重味噶啦 吓。 你再加多太多嘅味道嘅话咧，其实就反而失咗你自己想要炸鸡个味道。咁、 哦、 你就将佢煮啦，煮到啵啵咁样。咁、嗯、但系有啲嘢我觉得都应该系可以加嘅。例如咧就係加啲洋葱碎，你可以加入去一齊煮，又或者係加啲葱花就之後再加啦咁樣。咁呢啲少少嘅嘢咧，可以中和咗佢嗰個嘅味道。好啦，咁你煮完個湯之後咧，咁你都要隔炸嘅，咁你就揾嗰啲呢咧就隔得好啲嗰啲，咁、你就直頭一路搞嘅，一路隔嘅時候一路攪下佢，咁、出嚟嗰啲湯咧，好似樣嘅，真係好似拉麵嗰啲湯 咁樣，即係清啲係嘛？ 佢係。结嗰种，即系似系嗰啲咩猪骨浓汤嗰只， 我系有晒啲骨胶。 嗰只 系 佢呢个方法咧，自己喺屋企整咧，都好似好接冲咁样。 系啊，系啊，好啦，咁跟住你个面啊，梗系喺你自己拣你自己中意食咩粗面又好，幼面都好，咁你自己淥啦。淥完之后咧，咁你个汤同埋个面都已经有喺度啦。好啦。其中一個關鍵咧就係、是、你知拉麵咧，你見大家懶係勁嘅時候，你就攞個大嘅湯碗啦。大嘅湯碗你就先落一羹咧，你可以自己教過嘅少少豉油，即係我哋就唔好加生抽老抽，譬如魚生豉油啊，再加啲味淋啦，加啲味淋喺個碟度做個 base 先，跟住你就將頭先嗰個已經自己熬啊，係啦，都要自己熬嗰個雞湯咧，跟住就倒落個碗嗰度，跟住你就煲滾佢之後就擺落去啦，跟住你個面咧就放落去，放咗落去之後咧就可以事先準備埋啲譬如溏心蛋啊，或者啲筍啊，好啦，個重點就係、是、你除咗有個面之外啦，有少少配菜咧就係嗰個雞啦，個雞你可以喺焗爐。喺焗炉嗰度咧就整翻热佢，同埋令到佢咧焗起上嚟有啲脆口嘅，跟住先至再放喺呢一个嘅面上边。 哦，咁都几多 texture 喎？ 系咯，又有鸡汤嘅元素，跟住又有啲脆口。 系啦， 好似喺屋企好方便就整到一个属于自己嘅自家制拉面。 系啊，同埋呢个拉面食落去就有似曾相识嘅鸡味咁样。 我想讲你，即系如果你整咗呢个料理啦，我用啲专业啲嘅字眼，你影张相。 其实我觉得开头咧， 真系得。 开头影张相， 开头研究嘅时候，我发觉 好过。你影素鹅啊，我觉得系素鹅，你系出街食嘅， 素鹅 食 紧 呢个，可能即系吸 like 度高啲。 呢个咧，其实就咁听系似地狱料理嘅、 哦， 但我觉得系 work 嘅。 OK 啊，我就咁听，我觉得 我 想试， 不如试下啦， 我想试， 我自己就试下啦。 你可以整几碗俾阿船仔食，唔使成日船仔都食呢、這个米线啊嘛，系咪先？转下口味系咪先？哇，即系食翻落去啊！ 系啊， 即想讲咩仔噶啦？ 咦，船仔食得辣噶嘛？ 系啊系， 我额外再。用嗰啲辣椒咧，再喺个汤嗰度再煮辣佢。 好好好，咁啊， 好嘢 啊， 一 言为定啊吓，约定大家。 O K 喎呢个， 系啊，中秋见到你几面，食碗正拉面系嘛啊！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享乐时代咧讲啲 BBQ 嘢啦、 啊， 我想先讲先啊，阿伯母，如果你而家听紧咧，阿船仔咧已经喺今日嘅节目由7:30开始不断要求央求同埋咧， 其实佢6:00开始已经同我讲噶啦， 已经话、啊， 其实前几日已经讲噶啦， 好寄望系可以食到 BBQ 嘅咁样，即系今晚能够嘅。 佢而家个样咧系极度失望。 系啦，极度失望。不过即系 睇到都心痛。 系，就算你打呢啲开口牌咧，都冇用噶，都冇用。 纸巾唔该。 系，可能 Auntie 都把心一横啊。今日都系谂住食大闸蟹宴咁样，唔知啦。嗱，中秋真系有好多好嘢食嘅。 唔系，我觉得都唔紧要，唔 BBQ， 但系一定要上天台食。 我上天台， 上天台。 系呢啲你自己嘅介绍啦。 真系上月，我觉得最紧要系上月啦。 不过今日究竟上唔上到月咧？ 系啊， 呢、 這 个都系重点。 我觉得喺云罅嗰度咧系见到月光嘅。 Okay, 其实寻日。夜晚個月光都頗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 有啊， 追月嘅時候個月光，我真係追佢啦、 嗯！ 哇，係、越嚟越大，以為自己追到啊！今晚就追到啦。 琴日就盈月日啦，今日就即係8月10日啦。 追 月就後一日嘅，即係應該禮拜六嘅時候。 禮拜六係啊，開心到講錯咗添。 係啦，咁但係關於 BBQ 近排睇到大美篤有間。即係做咗三十幾年嘅 BBQ 場都開始改名啦嚇，改名換姓啦。 阿師傅咧，以前我哋曾經即係都有同佢傾過偈嘅時候啦，佢都不斷有啲絕技啊。如果大家今日夜晚咁啱啊，諗住呢個把月 BBQ 嘅話咧。都可以聽翻即係之前呢一位師傅同我講嘅一番説話，就係所有燒嘢食嘅最緊要咩啊？最緊要低燒，低燒，全部都係低燒，因為佢話咧。低燒咧就可以令到你個火好快脆咧，就令到嗰個食物嘅表面咧就好似先烘咗一層先，咁就可以喺好極速嘅時間入面令到嗰啲肉汁咧鎖住咗喺入面。所以佢就會話啦，大家無論係雞翼啦，定還是係牛扒嗰啲，全部都係低燒。 明白明白。 就是、 船仔你咧燒嘢食，如果今晚真係俾你成功爭取到燒嘢食嘅話咧，你會 燒香腸。 我燒香腸。 哇！你個人冇大志嘅， 我冇大志 嘅，都有得燒嘢食，好心你講大啲啦。 喂，唔係香腸真係好好食啊， 係 好食。喂，有一隻墨魚腸我幾推介你嘅喎。 係。 嗰隻墨魚腸咧，佢黑古立特嘅，咁但係即係我唔記得咗，唔係德國定邊度㗎啦。咁一包咧就大概五六條咁樣嘅。咁你呢個燒咧，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呢個燒就係同其他腸呢度都係有 push 緊，跟住就即係，但係佢聞到佢嗰個墨魚嗰個香味，同埋佢有個食落去嘅時候，仲有嗰、那個有啲墨魚肉喺入邊，有啲咬口啊、 哦， 我覺得都唔錯啊！呢個 講燒嘢食咧，燒腸仔呢個部件咧都有分好多唔同種類啦。咁包括有啲朋友仔好中意燒芝士腸啦， 係啊， 係 芝士腸咧，其實你燒到爆曬咧，你都食唔到入邊啲芝士嘅、即係你要個火候控制咧非常謹慎。 咪糖腸都好多人中意喎， 哦係啊， 但通常我通常都係自己再加， 係啊， 即係 咁 係 啊， 再 加 extra 嘅蜜糖， 都係正嘅。 要燒棉花糖， 哦棉花糖係啊，呢個都係常常 麵包你會唔會燒㗎麵包？ 我一時時，但我中意燒棉花糖。 我有啲朋友咧係嗰啲燒嘢食達人嚟噶，佢每次咧燒嘢食咧都會有好多海鮮食材啦。嗰啲海鮮食材咧，真係你估佢唔到嘅，佢都會擺落去 燒貴妃蚌咧，幾推介聽眾， 幾正係咪？係 啊， 幾正！ 因為貴妃蚌咧，你開咗之後，其實你最緊要留翻佢嗰啲水。你一路燒嘅時候咧，就唔好話真係太大火啊！你呢、這個即係唔係一定低燒啦？呢、這個咁你燒嘅時候，其實佢殼咧就一路兜住佢啊嘛。咁你耐唔耐加啲水，加普通清水就得㗎啦。咁鹽都唔使落，因為佢本身個貴妃蚌會出嗰啲鮮味㗎嘛。咁當你燒好咗嘅時候嘅時嗰一刻咧，你就攞埋嗰個殼，攞埋個殼，咁佢嗰啲水咧就。煮咗一個一啖嘅貴妃蚌湯， 好飲喎！ 哇，你一飲落去咧，那個鮮味話俾你聽，真係不得了啊！ 其實我哋應該約出嚟燒烤咯。 唔得㗎，其實咧，我中意食燒烤啦，我一定唔燒㗎，好難㗎，我要叫身邊啲人燒俾我食㗎。我咧有個朋友咧。好勁噶，燒乳豬都夠膽。 哇，犀利喎！ 乳豬都燒， 真係勁人嚟嗰啲，係啊。咁佢又好樂於或者樂此不疲地燒嘅喎。 嗯， 咁係好玩嘅燒乳豬。 咁咧，佢又得到佢嘅療愈啦，我又得到我嘅懶惰啦，我又得到我嘅懶惰啦，咁就得咯。但係我哋要猜下，究竟係咪個個都翹埋雙手唔燒先？ 冇嘅，我同 Vicky 兩個做細嘅燒咯。 唔好講又細唔細嘅， 千祈唔好講呢啲啊！ 冇咁講。 我最中意最尊重年轻人嘅， 唔系啦， 系咪先？ 等我嚟啦，等我嚟，等我嚟。 唔紧要，我哋可以请人烧噶嘛。嗱，讲开请人咧，其实煮呢啲中秋饭咧，有阵时爹哋妈咪叫做年纪大啲咧，咁样唔想落手落脚煮咧。其实我知道咧，有啲到会式嘅厨师咧，中秋节啊、国庆节咧，好吃香嘅。 哦，系啊， 即系你请个厨师嚟咧，买晒餸咁咪佢咪 有啊， 喺屋企煮煮煮。 系啊， 系啊。 之前我妈家姐其实都有啲朋友就 系 请啲师傅咁。 系啊，去屋企嗰度煮咧，真系不费吹灰之力啊！中秋节快乐啊！ 中秋节快乐。 Bye.